指出，他们的团队面对国防部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障碍，无法获得所需的重大安全资讯，认为这样是不负责任。拜登表示，他的团队需要清楚了解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防止被竞争对手利用作制造混乱。他说，很多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遭受了巨大破坏，很多人员的能力和士气被挖空，不少政策进程受阻。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大选后没多久被特朗普撤职，任命支持者米勒代理职务，被外界质疑企图在总统任期最后阶段制造混乱。天气方面，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锋正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明天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38点，升124点，成交金额39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7点，跌11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3蚊，升14蚊；阿里巴巴222蚊，升11.8。小米集团32.45，升个3；美团269蚊，升9蚊；比亚迪股份189.9，跌9.8；盈富基金26.6，升0.2；工商银行4.79，升3仙；平安好医生91.2，升4.1；友邦保险94.6，跌4毫；明源云48.3，升个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449，瑞士法郎8.729。澳元5.883，加元6.039，新西兰元5.517，欧元9.482，每百日元对港元7.4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05。日经平均指数报17251点，升397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45美元，卖出187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再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落斜去观塘道，近住启田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而家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银禧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入大埔就是近住新城市广场嗰段就开始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啊。大埔公路入大埔银禧花园意外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咁而家褪咗后少少啦，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啦，就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刚才讲了。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

字眼咧仲夸张，叫咩？系系霸王级寒流啊！ 因为佢哋嗰度话，我今朝我妈先同我讲，佢话系啊仔啊，你睇住冻咯。我话做咩做咩？佢话喺内地咧，西伯利亚嗰边已经吹咗个风过嚟啦。 由西伯利亚吹到 系啊，一路再吹过嚟，仲要经过咗咁多披荆斩棘嚟到香港。 啱啊！要西伯利亚嗰个-67.8度先吹到过嚟，加埋我哋嗰几度咧，就有70度啦。 有啦有啦，咁啊即系可以冷冻疫苗啦。 应该系咁诶，一路落嘅时候，佢又有啲地方食紧啲寒气咧。 系啊， 我哋呢度冇咁寒啦啩。 喂，我哋寇静都仲有得翻7度啫，即系总之话最低气温咧。嗱，所以呢个系似唔似咧就嚟打风打风前夕咧？大家猛咁喺度咧储水储粮 咧，因为咧 有一种心情 啊， 真 系。 你知唔知我头先行翻嚟咧，我净出汗啊！即系之前嗰几日咧系冇汗出嘅，即系只系热嘅啫，你明唔明？ 咦，你冇汗出要睇中医噶咯？ 但系我今日净系我成身汗啊！而家你知唔知啊？ 系咯， 嗰个太阳 唔系咸嘅都。 淡汗，淡汗，淡汗又系点嘅咧？ 系啦， 跟住配喜物咁样系咪又嚟啦？真系， 所以咧 正常嘢咯。 唔系，所以大家真系咧，好似即系新闻报道员咧，即系都 系啊，礼噶啦，系啊，嗱，咁仲有咧，如果你真系咧，仲想趁住咧有啲气温出行咧，你去埋今日好啦。听日咧，如果你仲系想去睇个主教山嘅话咧，我谂你会再冻啲啊！ 停哦，你讲冻啲咋？ 系啊，听 日 再冻啲啊！ 听日去睇就冇啦，咁样啊？ 唔系啊， 古迹嚟 嘅。系啊，喂，琴日咧，我觉得呢个新闻真系值得咧，一开波就同大家真系要讲下咧。特别我觉得可以呼吁下咧，有冇深水埗区附近嘅老街坊？ 系， 即系深水埗石硖尾嗰啲啦。琴日好多人喺网上面咧都话。哇！我喺个区住咗50年噶啦，都唔知有呢笪地方。 系喎， 唔够耐啊，50年。你谂下人哋嗰啲古迹嗰度，搵到个1909嗰个字， 系啊， 字 好犀利啊！而家话估计有116年啦。嗱，就系呢个话深水埗主教山啊，佢呢一个咧蓄水池或者储水池咧，嗰个大型罗马建筑。我只系想话咧，琴日 好完整啊， 好完整啊！琴日你喺网上面咧，你有冇发觉头先嗰几组字咧？摆埋一齐咧，你唔相信形容紧香港啊？ 系啊，呢个 我以为寻日瞬间看 channel， 我讲完嗰个庞贝古 迹系啦， 啱啊，系啊， 原来石硖尾都有。 系啦，嗱，你谂下嗱，佢个 震撼啊， 佢个 keywords 包括有啲咩啊？罗马式设计啦，圆拱形喷水池啦， 跟住 仲有主教山啦，咁但系最尾佢配石硖尾或者深水埗， 系啦系啦 系啦，跟住话点啊？咩事咧？咁样哇，所以咧亦都系呢一种咧。即系咁时空交错咧，同埋嗰个文化撞击好大嘅元素咧，琴日净系半日啫嘛，燃烧咗成个网络，大家知道。 跟住有人话喂，去联署去支持，话唔好拆啊嘛，咁样。 系啊，犀利啊！嗱，咁啊， 但系真系好完整得好靓啊，影啲相出嚟。 系啊，嗱，依个古仔咧就耐人寻味噶啦，因为咧就话水务署要拆做呢个清拆嘅时候咧，就话发现咗呢个咁大型嘅叫做即系古罗马 池啊， 系啊，我想话古罗马遗址咁滞咧，咁然后大家就系啦拍。咁大家就问到喂，咁大嚿历史建筑群喺度，点解要拆咗佢咧？有冇问过？有冇评核过佢嘅年份啊？咁样，咁然后就大家就癫咗啦。 呢个就真系匪夷所思，乜见到呢啲嗱？譬如咧，好多时啲工程，譬如土瓜湾咧，成日嘅话会掘到一啲咩宋朝嘅嘢啊，等等，咁都即刻停工噶嘛。 成日都大家而家举个例子就话图。传说中嘅陶咗个好古嘅井出嚟咧，嗰阵时就宋皇台有个好古嘅井， 都即刻停工， 系啦，但破坏咗啦。嗰阵时就曾经，跟住佢话死啦，今次咁点啊？ 系咯，呢个净系哇，佢嗰部 唔系，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发现咧，系绝对有条件咧，系去将佢保存咯，因为佢太完整，同埋嗰个范围都几广啊，即系自己而家一个水龙头咁细嘅古迹古物啊嘛， 冇错冇错。 佢话有个咩啊4.8个标准池啊， 好。因为咧嗱， 犀利 到，我觉得琴日最劲咧就系大家咧用半日时间咧就起底啊，真系名副其实咧就起咗呢个地底出嚟啦，然后仲要起呢个地底嘅底系究竟系咩一回事啦？咁咧佢哋琴日劲，应该系苹果咧，我唔知佢算唔算独家啦吓，佢就揾翻咧以前啲历史文件咧，就讲紧仲系1900几年嘅时候啦，咁啊港督。就曾經咧，就向呢、這、一個當時已經有呢個叫立法局嗰啲咧，就遞交公務嘅文件，就咧交代就話咧，以後會點樣起呢個水池嗰個計劃咧。咁啊揾咗揾對到，因為咧大家就估話呢嚿嘢係邊一個年份嘅建築工程咧咁樣。 對都唔難㗎，你諗下我。 香港做呢一个英国殖民地系一八几一年嘅事嚟噶啦嘛。你喺1909年呢一个年份咧，其实你话系咪真系好远古？未至于，即系我都相信咧，喺1909嘅时份咧，会有文献咧系记录，亦都系有一啲仍然在世、分分钟仍然在世嘅人咧，系曾经系了解过呢一个地区有嚿咁嘅嘢。你再加埋咧睇一啲嘅新闻里边介绍咧，讲呢一个嘅位置咧系荒废咗啊嘛。 系啊系啊， 其实应该咧嗱，我哋平民百姓啊唔会知啊，但系做官嗰啲咧，你系水务呢一个范畴嘅， 系 其实系咪唔应该一点而也不知道嗰度山顶有嚿咁嘅嘢咧？ 嗱，咁而一个文献咧就话啦，1904年落成。咁所以咧就仲耐过个碌柱写住1909，因为佢系1904年落成嘅。 咁、哦、可能佢分阶段咧， 系 以前嘅时候 嗬。咁然后咧，佢话咧，俾人抄翻咧，当日嘅文件咧，话犀利啊，系1902年启动嘅九龙水务工程计划。 哇， 呢啲名好 local 啊！ 即 系 用咗一年时间啊，系咪？一九 零二年启动，零、 哦、 四年落成，两年 系 啦，19 唔系20， 系啦， 上个世纪初啊， 系啊，仲要咧，你谂翻，哇，即系仿如。因为他说现在揭翻啲文件咧，就话啦，系谂住连接计划中兴建嘅九龙水塘，将食水供应去到当年人口急增嘅九龙市区。 嗯、 哇，嗰阵时仲系人口急增啫，然之后我哋就 develop 突突啦，嗰阵时就 develop 平啫，真系咁啊，犀利噶。咁佢话咧呢一嚿嘅蓄水池咧系可以供应九龙半岛咧逾20000人啦。咁仲要系边一个汇报咧？哇，啲名咧好正啊！ 系咩啊？ 前港督金文泰。 哦哇， 系啦， 佢个历史有咁问题， 系啦，喺1929年嘅时候咧，哇，呢啲年份系咪先？ 系咯， 我哋港台就从1928年说起，即系我哋之后一年， 系啦， 系啦，咁咧呢个 先有广播咋？ 系啦，咁咧金文泰就喺呢一个立法局咧，就向呢一个水务工程发展就汇报，哇，咁然后就话俾大家听啦，嗱，当时咧未有呢个水池之前咧吓。你知唔知啊？1899年啊，当时九龙人系点样用水噶？ 系啊，山水。 唔系啦，真系打水啊！全部都系埋街攞井水，系啦， 井水就系呢啲啊， 冇错啦，就系呢啲啊。所以佢话咧，要改善大家嘅民生工程咧，就整咗呢个咧九龙水务嘅工程计划咁样。 咁啊系咯，嗱，有晒咁清楚嘅文件，即系断呢一件事咧，唔应该系一件咧系突然间发现嘅事咯。 仲要你谂报纸抄一抄半日。唔使已经抄到出嚟啦， 所以咧有报章都话啦，即系话相有关当局咧就叫做啊吓， 漏招啊，有啲漏招啊，我真系漏招，而家冇人知道咧， 敏感度不足啊， 敏感度不足，即系掂到都唔识嗌啊。 问题系啦，喂呀， 真系佢掂到个古迹唔识嗌， 其实佢咪掂 到督下佢都冇反应， 督下佢真系见到咁大嚿嘢哦咁样， 唔系啊，其实佢已经拆咁啲噶啦， 咪就系冇反应咯。 问题系就佢。拆咗几多咧？咁样 系啊，所以 即刻好彩叫停咋，真系 系啊！我觉得呢个直情系历史老花镜咁样咧，突然间好似带到大家咧，去到以前嗰啲咩制水啊年代啊，仲耐啲添，超越晒添啊！即系都唔知点样去理解咧，仲系地底喎、啊。我觉得琴日嗰件事咧，好迷幻啊！即系好似有啲考古工程咧，就意外俾人发现咗出嚟咁样。 佢地底得嚟又唔系我哋想象个地底，咪喺山顶。 系啊！ 喂，同埋咧，防 空洞咁样。 佢又唔好湿漉漉，就好干爽噶， 保存完好、啊， 完好啊！讲紧 最紧要系咧，因为 坏到 系啊，因为话佢嗰个圆拱形设计咧，原来就射咁啲力咧，所以其实佢话能够抵御嗰啲咩山泥压喺上面啊，同埋好犀利啊！仲有咧嗱，我哋再谂翻咧，我哋香港咧以往咧都有过好多保育嗰啲新闻噶嘛， 系啊， 譬如天星皇后有试过啦，咁可能又有试过譬如李小龙大宅啊，有好多呢都试过噶嘛，咁咧你有冇？发现嗰个过程系点样咧？通常都系咧，譬如话好早期就有人提出话，我哋要拆啦，即系事先张扬嘅。咁跟住咧就会有啲 保育啊嘛， 有啲热心团体咧就走出嚟，我要保育。咁、 啊、 然后咧 试过啦， 系啦， 头啊嘛， 系啦，就系码头啦， 头先咪话码头咯。 咁唔系最紧要咩咧？佢仲要喺咧保育嘅过程里边咧，譬如话啲团体咧都要用咧几个月时间咧教育公众。譬如我记得嗰阵时天星皇后咪咯，啲人成日要咧搵啲专家上嚟就话，不如讲下咧佢历史价值啦、保育价值啦，嗰啲战前嗰啲大厦都系噶，可能你雷生春嗰啲咧，有好长嘅过程。 噶嘛。咁然後咧，呢個中間咧，啲市民先要有啲人就喺度明白， 哦，原來咁， 原來真係好值得保育嘅。但係都有啲人會話：，唔好啦，我日日都見就冇意思啦。但係你有冇發現呢、這個蓄水池咧？佢完全 skip 曬頭先嗰啲程序。 咁你係咪有個底咧？咪 唔係啊？因為完全唔使咧，有人去鼓吹啦。 即係公開話俾你聽，我要拆啦。 又唔使有人去教育啦。琴日用咗半日時間咧，佢好似已經咧形成咗個促成啊，嗰、那個共識咧馬上出咗嚟就話：喂，唔該你停啊，唔使慢慢去教育咧。亦都唔使人走出嚟讲啦，就话系啊，我细个已经见过佢噶啦，冇啊，一百一十六年咧。 如果系咁讲啦，豪仔啊， 佢真 系 好劲啊！所以呢、這个 即系我哋过去嘅日子，其实已经系学咗一啲基础啊，已经有基础班啦，对于保育呢回事 系啊，喂 呢、這个学问系嘛，咁所以嚟到有一啲新发现嘅时候，我哋唔需要由由零开始再教育啦。 系啊，呢、這个同埋我谂系因为佢个建筑群咧实太震撼啊， 系啊， 你系个个见到张相咧，即系我琴日嘅感觉系咩？就是、你唔使再识嗰啲建筑嘅美学啦，任何历史嘅观啦，你就系见到喂。香港地底有咁大型嘅咁样圆拱嘅建筑，喂唔好拆啦！你好人之常情已出咗嚟啦。 喂，呢度咧咁话，根据水务署话咧，系今个月即系今年咧五月提交咧深水埗区议会有啲文件，就话咧配水库工程咧会六月开始展开啦，工程咧为期咧十个月。咁咧，但系咧就冇提及过有呢个罗马柱嘅设计。咁啊，咁你冇讲咁啊，即系拗咪好啦，你要拆就做啦，做工程啦咁样吓。好彩真系嘅， 真系好再睇到， 先至发现到有呢件事啊！ 不过咧呢件事咧都有个即系几冇瘾嘅小插曲。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系、原来话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因为呢件事都兴之所至去。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惨啊！ 有八位人士咧，原来今晚俾警方票控佢哋涉嫌违反禁水。 限聚令，限聚令啊！ 系佢哋系佢哋夜晚走去啊嘛。其实佢哋 梗系都要视察噶，咪去望下。 真系唔知边边有理定系无理啦吓。 佢哋其实喺呢个咩晏昼嘅时候咧，啲人上去嗰、那个即系主教山度望嘅时候咧，就话我啲执法人员咧就已经围住咗，仲咧就提醒佢哋嗱就唔好乱嚟啊，你哋自己知啊。佢仲要加一句，佢话一阵搞咗个主教山群组啊，尴尬啦咁样。 咁啊，真系多谢提醒啦。 所以我想话，琴日咧上山嗰啲市民咧，其实真系唔单止系付出咗佢哋嘅精神，仲付出咗佢哋嘅金钱。 咁千蚊啊！ 系啊，佢哋个心血真系好紧要噶吓。喂，所以大家真系密切留意啦。究竟咧呢、這个主教山 收科咧 吓？系啊，因为嗱，如果根据好多人讲法咧，就话佢可以叫古迹办咧用呢、這个即系紧急令，即系可能话咧就要将佢咧观察12个月。咁呢12个月期間咧，就可以嗌停嗰啲工程咧，然後就評級咯。因為而家冇評級嘅喎，咁我哋 未 評級啊嘛。因為大家淨係知道話，喂， 佢咁好似 係啦，佢歷史嘅價值好大，咁大成點咧就唔係我哋噏噶嘛。咁所以佢有機會咧，就係用呢個程序咁啊。呢12个月之內咧，你就唔準再喐佢咯。 但我又睇文章咧，即係報章咁講啊。咁報道咧就話咧，呢、這個圓拱形咧嘅儲水庫啊，咁佢就話啦应该符合呢个美国标准，可列为呢个考古遗迹噶。 系啊，其实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应该。 系啊，所以咧就可以呵呵佢。 梗系要啦，应该。喂，如果1900几年都拆得嘅话，唔系都拆得嘅。 咁睇下佢价值噶嘛，又 唔系我哋有好多嘢都好耐历史啦。 呢度都好耐噶， 大家历史我哋都蓄水噶，我哋蓄咗好多 污水啊。 所以如果有啲深水埗嘅老街坊啊，你真係有啲儿时回忆喺嗰座山度呢，都不妨喺面书度同我哋互动留言一下。等我哋可以对呢一个近在咫尺但係远在天边啊，感觉历史好遥远嘅历史建筑群呢，我哋多啲认识主教山啊。 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着远处的小面。 低深处，赌上会晚霞，在这个黑暗漫长夜渐没对话，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十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0.4，按月跌0.18%，连跌两个月，但跌幅比十月收窄了大约0.37%。上月樓價按年跌1.27%，結束兩個月的升勢。今年頭11個月樓價累計升幅收窄至0.32%。十一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21%，連跌兩個月，按年跌1.29%。期內大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94%，結束四個月跌勢，按年跌幅收窄至3.48%。十二港人案中有十人昨日在深圳受审，法院择期宣判。其中港人邓启贤的弟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官派律师昨晚同家属联系，提及庭上各人已经认罪，但不知几时再开庭，有待通知。邓启贤弟弟形容，对于择期宣判感到失望和愤怒，有如无限期扣留，亦都折磨家属。他说，由于家属在审讯前先接获通知开庭，不够时间接受检疫，因此昨日并没有亲属到场旁听。协助十二港人家属的大律师周恒彤在同一节目表示，至今未知官派律师身份，要求他们现身，法院亦都应该预早公布几时宣判。他又认为应该找出有前往听审的港区人大政协，了解他们如何得知审讯安排。十二港人案中，其中十人的案件昨日在深圳盐田法院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法院在官方网站表示，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邓启贤、乔影如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以及郑子豪、严文谦等八人偷越边境案。本官方中新社报道，法庭听取了十名被告对公诉机关指控涉嫌偷越边境犯罪的辩护意见，并听取了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控辩意见。邓启贤、乔影如等十人当庭都表示认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报道又说，公诉机关指控邓启贤、乔影如根据他人安排，策划组织多人从香港偷渡至台湾。今年8月23日凌晨，邓启贤、乔影如分别联系郑子豪等八人，同埋另案处理的两人，在香港西贡布袋澳汇合，共同乘船偷渡，在途经广东省管辖海域的时候被海警部门查获。南韩新增1046宗确诊新型肺炎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38宗，另外新增40宗死亡病例，创下疫情以来最高纪录，累计859人死亡。首尔市东部看守所新增233人确诊。政府推行圣诞元旦假期特别防疫措施，但未能压制疫情蔓延，加上境内发现变种病毒株，防疫形势空前严峻。 另外，北韓勞動新聞報導，更具傳染性的病毒新型冠是變種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擴散，要求進一步加大防疫工作，有關部門絲毫不能掉以輕心。平壤至今仍然聲稱未有確診病例，在明年一月勞動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當局將防疫回應等級升至最高級別的超特級，全力防範病毒流入境內。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東風，晚上北風增強，展望明日和星期四顯著轉冷，風勢頗大。除夕和元旦市區朝早氣温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兩三度，非常乾燥。週末期間朝早氣温仍然偏低，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540点，升225点，成交金额52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跌2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3.5，升14.5；阿里巴巴222.2，升12.2；小米集团32.65，升0.5；美团272.4，升12.4；比亚迪股份192.8，跌6.9。长城汽车24.3升0.5，盈富基金26.7升2.2，工商银行4.81升5仙，吉利汽车24.1跌3毫，吉利汽车24.15跌3.5，平安好医生91.9升4.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7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3。人民幣6.533，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224，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日經平均指數報17,292点，升438点。港金現價報17,37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61美元，賣出1,878.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系挤塞，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海防道对出。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过亮红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天，我设计作品是口音乐说，以多一条的线条组成口的形状，线条之中亦都放置了一些音符，再在口中向出一些音符和文字，用 music 组成，正正呼应了音乐说。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作。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郑美娟， 够细心有耐性，同埋唔会觉得嫌麻烦嘅，咁你都可以去做噶嘛。人总会犯同样嘅错误，只要你用心啲，唔会犯翻同样嘅错误，就冇问题噶啦。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继续同你讲下主教山蓄水池嘅故事啊！因为咧，琴日虽然短短半天时间咧，但系成个香港咧，好似突然间都揾翻好多咧自己嘅即系寻根问底咁样啊！咁啊，甚至乎咧，嗱，我见到有两个消息啦，有啲就话咧，其实呢个主教山嘅地下宫殿咧，即系咁样形容下，系一早都有人发现噶啦。佢话咧，原来有一啲学校嘅历史系学生咧，话曾经攞过佢嚟做一个论文题目噶。哇！你话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就即更加責無旁貸啦，係咪？人哋一早已經認識咗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會問啦。咁如果真係發現到又評定到佢係一個法定嘅古蹟啦，唔知佢第幾級都好啦嚇。咁、究竟應該點保存佢啊？有啲人可能會話啦，又唔用得嘅，咁唔通點啊？係咪起商場啊咁樣？咁又唔使嘅，我哋唔使咩都起商场嘅。虽然我哋大部分嘅历史建筑咧，你有冇发现而家咧好多一活化咗之后咧，都系我嚟变餐厅啊，或者变咗名店啊吓。总之同佢原本嗰个历史价值咧就唔同咗啊。唔知呢啲系咪叫活化咧？系有第二种嘅可能性嘅。例如有人咧，琴日有啲保育嘅即系朋友咧，佢都话如果喺外地咧有呢一啲咁样嘅地下蓄水池咧。会变咗旅游景点噶，甚至乎会变成一个咧，即系教育嘅博物馆好地方噶。边树有啊？真系有啊！今日咧，等阿豪仔带你瞬间看 channel 咧，我哋看一看咧，近在咫尺嘅啫，一程飞机一个钟就到啦。台湾咧，原来有一个景点咧，我谂你真系好少听过嘅，就系、是、台湾有个观音山。观音山上面有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有110多年的历史。吓，你讲紧嘅咁似啱啱香港嘅，系咪好似咧？嗱，你睇下佢哋个山名咧，都系即系同嗰啲宗教有关嘅。香港呢一个咧就系主教山，台湾嗰度就系观音山。大家都系咧地下蓄水池，重要系咩咧？大家都系喺呢个所谓殖民统治时期咧兴建嘅，因为香港呢一个系英殖啦。咁啊，台湾原来呢一个观音山嘅地下水咧，蓄水池咧就系日治时期嘅。佢哋嘅建筑貌嘅外表咧，其实都系非常接近嘅，都系咧地下嘅半地下式建筑啦。咁而且咧，仲系一个咧好似一啲叫做廊坊咧，有好多柱等咧就起喺度嘅。咁啊，但系咧，我哋两个风格有啲咩地方系唔同嘅咧？第一就系、是、我哋香港呢一个咧就叫罗马式嘅建筑啦，圆拱形嘅。台北嗰个系咩咧？原来就系被誉为巴洛克式嘅古典主义风格、哦。哇，听到都觉得开心啦，系咪？咁究竟佢哋咧两者仲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嗱，佢哋都系咧为咗改善咧当时啊，即系比较落后啲嘅饮水工程啦吓。咁啊，所以咧当年佢哋嘅日本政府咧就系、是、去兴建嘅。但系有样嘢好得意喎，佢哋日本政府嘅监督总工程师系边个做嘅咧？系嚟自英国嘅卫生工程设计师啊？咦？ 咁我哋香港直情就用紧佢英籍时代嘅嗰啲人物咧，同我哋设计嘅。但最大分別咧，應該就係佢哋嘅命運啦，因為咧佢哋亦都係咧，即係實際嘅功用咧，其實佢哋好快咧就停咗啦，大概1977年嘅時候咧就停用噶啦。但係就咁樣，佢哋咧去到2002年嘅時候咧，台灣咧就已經將佢定咗咧做三級古蹟啦。咁啊，而家咧佢哋亦都有一個咧叫自來水博物館。咁啊，呢個自來水博物館咧就可以俾你咧完整咁樣咧上到呢個觀音山，然後就睇一睇咧呢一個台北地下水神殿究竟个样系点嘅，咁啊亦都有埋咧啲讲解啦、设施啦，等大家咧可以认清楚咧佢哋台湾嘅历史啦，亦都知道咧珍惜食水啊，因为佢哋嘅水资源咧原来咁样运过嚟嘅。呢、這个就系我哋可以参考嘅地方啦。喂，我哋几乎啊同台湾头先个架构咧系一模一样噶，唯一嘅分别就系、是、佢哋一早就将佢评定咗做一个历史文物咯，我哋就慢咗。不过为时都未晚嘅，佢亦都可以将佢咧就地取材，变成主教山水博物馆又得，变成景点，等大家咧参观啊，去游览啊，亦都系条出路嚟噶。所以唔好嘥，唔好乜嘢都拆。我哋希望咧今日介绍呢个台湾嘅即系方式咧，等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参考一下。所以呢条片我又要俾三个水佢啦，系啊，水系好重要嘅生命资源啊，佢滋养咗我哋香港呢一个历史嘅痕迹噶。瞬间看 channel， 我哋呢个直播室里边咧，佢嘅历史年份咧系最古旧噶啦。不过就算古旧到好似佢咁样，佢都未曾认识过呢笪地方，所以系时候啦，盼爷。不如你咧就钱比较多，你带我哋三个一齐上去探一探秘啊！要罚钱嘅，你帮我哋俾咗佢得唔得咧吓？ 犯法嘢我唔做噶，你个钱多就得噶啦。 讲得好 啊！喂，不过咧，即系讲开呢啲咁嘅历史嘅古迹啊、古物啊，点样再将佢咧发扬光大啊？定还是系如何去活化佢咧？都唔好话就系台湾啦、啊，其实咧，即系近到咧近期咧都见到，即系真系呢啲咁嘅例子咧，报道都有。你话喺呢一个大陆都有喎、啊。嗰、那個嘅山西嘅督軍府咧，最近咧又話將佢咧都百幾年歷史咧，又將佢咧變做咩咧？變咗做一個咧係晉商博物院啊，即係變咗咧佢活化咗之後咧，俾市民大眾咧都係可以去參觀睇嗰啲古物古蹟啦。一個例子，另外亦都好彩咧，即係其實唔算好彩，應該話唉好在啊！我哋咧唔系个个古迹都变商场咋，仲有个雷生春堂可以咧将佢变咗做咧中医呢、這个浸大嘅中医药学院。如果唔系啊，真系啊好冇面啊！我哋香港真系啊。好啦，咁至于今天咧，彭仔讲嘅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嘅短片咧，就源自咧系一宗咧轻微嘅交通意外嘅。咁但系呢一宗嘅轻微嘅交通意外咧，都引起咧喺网路上边啦，有人疯传呢个短片兼且呢一段新闻嘅。咁主要就系因为咧，牵涉到嘅系有一啲名贵超级跑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则嘅新闻咧？事件啊发生喺咧 Boxing Day 嗰日嘅。咁主要咧就係講到咧有一位嘅駕駛者，咁嗰位駕駛者咧就事後被即係叫做了解一下佢係邊位啦嚇。嗰位駕駛者咧原來都係一位嘅 P 牌仔咁講，即係新揸車冇耐啦。咁佢咧就喺呢個灣仔愛群道咧伊麗莎白體育館對開咧。咁就揸車嘅時候咧，就去前後咧就冚爛人哋啲車啦。前面咧又有呢一個嘅兩架名車，包括係呢個法拉利啦，同埋咧另外呢一架嘅瑪莎拉蒂啦。咁喺呢一個嘅畫面上邊咧係影到嘅，因為而家太多車 cam 啦嚇。咁事後咧，喺呢一個嘅新聞入邊咧就亦都報道咧，原來咧嗰架名貴跑車咧，其中嗰架法拉利咧就係、是一位叫做名人嚟啦，嗰位咧就係、是、鐘培生。咁佢係邊位咧？就係、是、一位咧富三代兼且係電競公司嘅創辦人。咁佢咧就亦都咧因為咁樣咧 啊，得意喎，佢又走去咧自己拍翻一条短片咧，嚟到讲翻咧呢一件事啦，佢自己嘅感受啦，以至到咧就系、是、大家好关心，最终嗰一位嘅 P 牌仔究竟要赔几多钱咧？话晒嗰架都系超跑嚟咁，嗱呢一件事咧都系。出於大家啲嘅好奇心啦，有啲似食花生咁樣嘅狀況啦，好啦，咁所以睇片嘅睇翻咧呢位嘅車主啊鍾培生嘅 channel 啦，咁佢嗰個嘅 channel 入面咧就有呢一條短片咧，就喺12月27日嘅時候咧就係、是、upload 上網嘅，個短片就係VW 撞拉里咁樣。咁喺入面呢佢就真係讲咗自己啲感受啊咁。咁其中呢佢都有话呢，哇呢次係佢人生呢即係最贵重嘅一份 Boxing Day 嘅礼物啦。亦都讲返呢事完佢呢当天就陪屋企人呢就去睇医生，咁泊咗架车喺嗰度。之后呢就发现咦啲架车唔同咗样啊，因为俾人撞烂咗啦咁。佢有表示呢都好感恩呢自己同屋企人呢冇喺车上面冇受伤啦，咁当破财挡灾啦咁话。咁喺呢個短片入面呢睇完之後呢有啲觀點呢就係、是、個片主呢佢自己去表示出嚟嘅，但我有啲意見嘅，譬如呢佢有對於呢女性揸車嗰個態度呢係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咁雖然呢佢係有強調自己冇歧視啊，好尊重女性啊，自己好 gentleman 啊等等，但有點而呢就好似越見越係描述同埋越係去講呢就越顯得好似有啲既定嘅觀念喺度咁。除此之外呢咁有一點呢欣賞嘅，就係、是、呢個片主呢佢能夠呢啊喺呢一個作為一個苦主都有一個樂天嘅心態去睇呢一件嘅交通意外，咁兼且咧佢睇到自己架車俾人撞嘅嗰個片段嘅時候，仲哈哈笑添。雖然咧係笑得有啲浮誇嘅嚇，咁當然啦，佢笑得出嘅原因可能有好多嘅，咁或者人家有錢根本咧唔止呢一架名車咧，咁就算係撞毀咗都係濕碎。可能是咁嘅原因先笑得出嘅，如果俾著我就係、是、好啦。咁另外呢我又覺得撞人車嘅嗰位司機呢佢呢就係、是、一個年青人嚟喎，原來話呢描述呢就係、是、一個20歲左右啦。咁喺呢一個嘅車主嗰個短片入面呢佢有一個嘅觀點呢我係同意嘅，就係、是、呢一個 P 牌仔呢佢撞完人哋車之後呢佢阿媽呢就係同呢一個嘅片主呢即係賠罪啦。咁亦都有講到就話呢啊我仔呢平時都好乖㗎揸車唔係咁㗎咁。咁喺呢一度呢有一個觀念呢係要攞出嚟講下，就係、是、阿仔平日好乖同佢揸車技術呢可以係兩樣嘢嚟㗎嘛，係咪？咁另外啊呢條片係有一啲粗俗嘅語言喺當中，所以我都係要同各位聽眾呢講聲呢你要睇嘅話呢就要慎入啦下。呢、這個短片呢俾我一啲啟發嘅，包括呢就汽車驗疏呢真係好重要下，因為最好嘅車呢就係、是、要賠呢係60-70万去整返嘅，不過呢就保險公司差不多賠晒咁，事後嗰個嘅年青司機呢都賠幾萬蚊咁啦，算係執返身材啦。另外更加堅定我嗰個決定啊，就係、是、呢就算彭仔自己有車牌呢我都唔揸車啊，因為真係好危險啊，我揸車係自己知自己事，所以我最後呢會俾啊四个单手揞住个嘴偷笑的 emoji 俾呢条短片咧。我呢一位拍档咧，同我一样咧都有车牌噶，不过相信佢嘅技术一定好过我啊，桂花田。 我嘅技术就 东莞女车神啊，你未听过佢呢个花名咩？ 未喎， 唉，犀利啊！ 唔好睇笑女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呢？你的宠物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只猫、一只狗、仓鼠还是金鱼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都会养一些不同的种类的动物的，例如鹦鹉。是啊，在网上呢关于鹦鹉的标题呢都有不少的、哦、大家可以听一下啦。鹦鹉不只是一只宠物了，照顾不简单。咁啊，又有呢就说鹦鹉聪明可爱，互动饲养要花心机。咁有一条题目就係话能养一辈子的宠物，鹦鹉你太可爱了。 咁跟住有一啲就话啦，点解唔建议啊上班一族或者系新手饲养鹦鹉等等等等啦吓？系啊，养一只宠物咧就真系唔止话唔系话你突然间话我想养就养啊，请做足准备功夫先好决定吓。咁啊。点解会讲开鹦鹉呢？因为咧睇到报章咧，报道咧喺悉尼啊，有一个家庭咧，佢喺个厅嘅窗边咧就放咗一只七彩颜色嘅毛毛嘅鹦鹉公仔，好靓噶，系啦。咁啊，好似即系大过一只手掌咁样啦吓。咁只系一个家居摆设啫。点知有一日咧，屋主突然间听到嗷嗷咁啊，系就 sorry 头先嗰个啊啊声好似乌鸦，但系唔系嘅。咁啊，于是乎咧，佢就睇下啊，系咪有雀仔飞咗入屋咧？咁，点知咧喺窗口竟然见到有一只同屋企嗰只毛毛嘅鹦鹉公仔差唔多大，仲系好似同类嘅咁嘅鹦鹉喺窗外面，向住个公仔鹦鹉咧大叫啊！唔止一只添，系有两只一齐飞到个窗边，佢不时咧就走去探头望下啊，好似同紧嗰只公仔鹦鹉倾偈咁样。屋主话。自从嗰日开始，呢一对嘅鹦鹉几乎日日咧都走去屋企嘅窗边，同嗰只毛毛嘅即系假嗰只公仔咧，啊鹦鹉公仔倾偈。佢话好得意啊呢个画面，成日都系咁讲啦，睇住人哋养嘅，觉得好得意啦，系咪先？到自己养嘅时候咧，其实都一啲都唔简单。所以咧，如果真系养宠物嘅时候，记得吓、啊、停一停，谂一谂啊。今日我一定要分享呢一条 Aaron LCM Channel 啊，嗱佢嘅订阅人数唔多嘅。但是他有一个其中一个标题是最犀利最震撼的是什么呢？我家的鹦鹉最喜欢听《风骚快活人》。是啊，我看条片呢就他只影住鹦鹉的。但是旁边在开头的时候影到呢应该就听到声的。那我相信应该是一对夫妇啦，那很有爱心的夫妇啦，就养了这只鹦鹉啦。那我大概估计呢这只鹦鹉叫做阿宝的。那么就呢最紧要就是什么呢对夫妇喺屋企成日都听住风骚快活人，而呢只鹦鹉咧就一齐佢去听啦。咁一齐听又点啊？咁大家知道，有啲品种嘅鹦鹉佢识讲嘢噶嘛？系啦，佢成日听住我哋风骚咧，咁样所以咧佢就不停咧咁样学习喺度讲咧。真系咧，好得意嗰条片。其实听声嘅，因为影佢嘅时候个镜头比较蒙咧，但系都影到佢喺度口噏噏讲嘢嘅时候咧，咁就佢不停咁讲翻咧，喺七年前咧嘅《风骚快活人》版，即系点咧？佢咧咁啊，影住佢咧，佢就个主人就话阿宝啊，咩啊？听风骚，跟住咧佢就话猴仔、梁明忠、花田。跟住咧，佢一路听咧，嗰五分钟几条片啊，嗰条片五分几钟，佢仲要拜埋五秒 time pit 喎，拜拜咯，拜拜咯，系啊，大家真系可以去睇下。其实好多年前我已经睇到呢条片啦，但系嗰时即系冇乜渠道可以分享啊。今日我一定要分享呢条片，系啊 ，Aaron Channel 啊，即系 LCM Channel 咧，我一阵会摆喺我哋面书，大家不妨去听下呢只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嘅鹦鹉啊，睇下点样叫我哋啊，我会俾五个好好笑同埋五个叻叻俾呢只鹦鹉同埋呢个家庭啊，多谢。 看你 BB 今日过得好充实噃， 你点睇得出啊？ 你睇 BB 趴喺度瞓噶，就知佢今日系攰到趴喺度啦。 哇 ，BB 趴喺度瞓啊，会有窒息嘅风险噶。想知更多，记得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B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会在学习，我会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收音机 Crazy Lion。 Hi， 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啊，系啊，肥妹仔同收音机，因为我哋今日系 Baby Tuesday 啊， 系关于我哋噶，系啊。 好啦，又系咧，我哋咧连续咧咪讲咗两个星期啊，啲 BB 床啊要点样先安全噶？ 系啊， 因为嗰啲 BB 好容易会窒息噶嘛。好啦。 搞完张床咧，就系、是、时候咧 ，B B 可以安心瞓觉。 好啊 ，B B 嘅睡姿都好重要，一样有安全考虑噶。 系点啊？ 好似我讲，诶、我妈咪 你妈妈讲嗰个 百无禁忌嗰啲咁样瞓觉方法啊？ 咁又冇嗰种喎、啊。嗱，我要考你哋两个啦，以下边一种嘅睡姿啊，对于 B B 咧最有哇绝死嘅危险啊！ 哦，好好好，听下先。 A 趴睡， 系 B 仰睡， 系 C 红睡。 咩叫红睡啊？ 西睡啊，仲有冬睡都有嘅。 咁、哦、我知啦，我拣仰睡啊，因为咧仰睡咧好似个谐音，即系仰衰啊，瞓得多会仰衰啊。系啊，瞓得好样衰，我觉得系咁。我觉得阿肥妹仔佢由细到大都系咁瞓噶。 我拣趴睡， 趴睡系咪？ 好， 有人拣红睡，有人拣红睡系一条隧道，唔关事。好啦，个正确答案就 系 肥妹仔答啊。 趴睡啊， 趴睡系危险啊， 样衰唔惊啊？ 啊，样衰都唔会死啊嘛。 咁啊系， 你又讲得啱喎。 系咯，你都仲健在啊？ 咁啊，我要先讲啦，因为趴睡咧有研究显示啊，你趴喺度瞓咧系容易咧导致到嗰个婴幼儿啊有猝死嘅症候群噶、 啊。 哦，因为焗住口鼻， 容易引致呼吸唔畅顺咯。 哦， 会窒息咪死咯。 系 系啊，危险噶。咁同呢一种嘅情况咧，就系、是。加埋咧，千祈唔好咧，即系爸爸妈妈最兴嘅话，同个 B B 一齐瞓嘅呢啲啊，哇，双重危险啊！ 会唔会个爸爸系讲紧第二啲 B B 啊？ 就讲咩啊？ 佢话要同 B B 一齐瞓，会唔会系讲紧第二啲 B B 啊？ 你爸爸成日都讲其他 B B 噶， 即系我阿妈妈。 咁嗰啲都會有猝死嘅危險㗎、 啊。 如果你爸爸同第二啲 B B 一齊瞓咧， 死得好肉酸。 華中嘅一道冷風正向南移動，預料會喺今晚橫過華南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輕微至和緩東風，晚上北風增強。展望聽日同星期四顯著轉冷，風勢頗大，隨即同元旦市區朝早氣温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兩三度，非常乾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3点，升258点，成交金额62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4点，升19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3.5升14.5，阿里巴巴223升13，小米集团32.6升1.45，美团273.4升13.4，比亚迪股份191.9系跌7.7，盈富基金26.72升2.4，工商银行4.84升8仙，长城汽车23.9跌2.5，吉利汽车24跌5，平安好医生91.55升4.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10.456，瑞士法郎8.738，澳元5.89，加元6.045，新西兰元5.522，欧元9.487，每百日元对港元7.4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2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2点，升438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61美元，卖出18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由于快线有工程，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是繁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启思中学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隧入口沙田、黄竹坑道各两红桥底深水湾、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导演再好嘢啊，都指挥唔到佢嘅仔女跟剧本演出噶。 唔俾个女去人哋屋企过夜嗰阵时，咁样个女又点解唔得啊？咁点解我同学嚟我屋企瞓，你又得啊？我话 想知道更多张坚庭同埋佢仔女相处嘅心得，就要留意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Happy Father's Day，CIBS。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医舞同行，分享正面习武精神， 一有进步的机会我就去尝试了，全程投入，知道如果我肯练的话，我就一定有机会代表香港比赛。 谈婚讲嫁，细数婚嫁文化起源， 过大最重要就是定了日子先，就要安排有些什么物资准备，即譬如说水果篮、海味篮或者椰子篮。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是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搵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非常忙碌，我哋晏啲咧，大家活动筋骨咧，搓定手脚啦，我哋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之。 之2020系咪有啲咩 challenge？ 2020嘅 challenge 嘅一个小总结， 小总结系嘛？即系我哋揾得翻有啲动作嘅可以做下嘅，咁可能之前有啲听众可能冇睇过，咁我哋可以咧就有啲重温啦。可能有啲我哋真系有啲系新嘅，加埋啲旧嘅咁样。 我哋仲可以预告定啊！我哋重金礼聘友情客串，可以终于威逼利诱，程俊鹏出山。 因为咧年度，因为由于呢个叫做我哋嗰、那个 疫情嘅控制关 系，系啦，疫情控制关系咧，鹏仔咧好多个礼拜都唔系。冇出现啦，所以今次佢会重出江湖系嘛？ 啊，唔系，我哋要咁样讲得安全啲嘅。佢咧就未应承实嘅，不过咧我哋就会用诚意啦，同埋睇下剧本写得好唔好啦。系、 哦、 啦，最紧要睇下搵边个做导演咧，先可以挨到呢一个金草演员出山嘅。 因为有啲嘢咧系佢做先 OK 咯。 哎呀，系你谦虚啦， 你谦 虚啊，真系嗱，所以晏啲可以睇定啊。我哋11点半之后咧，上我哋二台嘅面书专业度咧，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 系啦，咁我哋咧就每逢星期二咧，而家开始咧，我哋都有。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啊，系啦，因为咧即系都好多时咧嗰啲 家居意外啊，无处不在啊， 新手爸爸妈妈有啲咧疏忽咗咧，有啲哎呀乜咁样嘅咩，咁希望可以多多留意小 B B 有啲咩要注意嘅。我哋今日又有我哋呢个剧场啦。 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快活人之 丰收 baby 要 sexy。丰收快活人之丰收 baby 要 sexy 剧场 第四集，妈妈的新年礼物。 轻轻松松又到一点钟，喂，阿 Lu 啊，一唔一齐食 lunch 啊？听讲啊，刘啊开咗间新餐厅，嗰啲男师英啊，好似跳舞老师咁有型噶、啊。 跳舞老师就梗系留翻俾你呢啲富婆啦，我唔出去食啦，奶奶咧要我悭钱啊，少啲出街食嘢、啊，所以我一阵间咧要翻屋企盯住家饭食啊。哇！即系日头唔好讲人啊，呢头睇我奶奶啫，嗰头佢就打电话嚟啦。 吓咁啊？咁、我唔阻你啦，我先走先啦，拜拜。 喂，奶奶， 哎、你好啊，新抱阿 Lu 啊，你点啊？工作忙唔忙啊？ 都 OK 啦。奶奶，你揾我有事啊？ 冇，想睇下你哋凑个机械人 B B 凑成点啫嘛。 呢排我成日都 O T， 所以 B B 咧都系由阿摄去凑嘅。我反而咧好多嘢都唔系好知啊。好似啊呢、這个月咁啊 ，BB 第一次手指指啊，同埋第一次啊出口水波啊，我都错过咗睇唔到啊，讲起都有啲唔开心啊。 唔系啊，阿 Lu 你唔使唔开心啊 ，BB 第一次呕奶啊，你都喺现场噶。即系讲翻正经嘢先，咁你有冇觉得咧 ，BB 最近有啲咩唔同啊？ 咁又唔系好觉、啊，奶奶啊。你部手机咪装咗嗰个 BB 机械人嘅监控程式嘅 ，BB 发生咩事，你都应该一目了然噶。唔通你收到啲咩安全警告？ 冇，冇任何安全警告啊。反而咧，最近啊呢、這个星期啊 ，BB 咧仲有好多技能上嘅提升添。 咁咪几好咯。 不过我直觉就话俾我知，当中都好似隐含住一啲危机咁样。 咩危机呀、 啊、就係讲唔出有啲咩，我先打电话嚟打探下啫。冇嘢啦，唔阻住你放 lunch 啦。记住呀，唔好出街食呀，要。 知道要悭钱啦嘛，要悭啲使，我知㗎我知㗎。 OK， 咁好啦，拜拜。 奶奶奇奇怪怪咁嘅，唔知咩事。 咦，老婆，乜你咁早翻嚟嘅？ 吓、啊，依家1:30噶咯 ，lunch time 啊，咪翻嚟食饭咯。咩事啊，老公？你做咩讲嘢口窒窒嘅头先？仲有啊，你双手放咗喺后边，你想收埋啲咩人俾我睇啊？ 冇，算啦，俾你睇下啦 ，B B 嘅玩具啫嘛。 咁做咩神神秘秘啫？你啊，啱啱做过啲咩嚟啊？你好讲啦，冇讲大话。 啱啱咧，我将个 B B 床推咗出客厅，等佢唔离开我视线范围，咁同 B B 玩完咯，见佢瞓着咗，咪拎走 B B 床嘅杂物咯，减低 B B 俾呢一啲物件覆盖口鼻，阻碍呼吸而引致窒息嘅机会啊嘛。 系咪真噶？做咩今日你同你阿妈咧都古古怪怪咁嘅？ 吓，我阿妈咩事啊？ 佢啊，头先打俾我啊，佢话个 B B 监控程式话俾佢知咧 ，B B 最近啊有个技能提升咗、啊，咁系应该开心事嚟噶嘛？但系佢又唔知话咩暗藏危机咁样、啊。 技能提升，咁即系我成功咗一半啦。 喂，你做咗啲咩啊？不如你快啲讲啦。 唔好讲住啦，到时你咪知咯。趁住 B B 而家瞓着咗，你快啲入厨房叮咗盒饭先啦。 好啦。咁使唔使叮埋你嗰盒啊？ 好啊，唔该晒。 好，等我放入个微波炉度先。 Yes， 太好啦！我最期待嘅画面出现咗啦。老婆，你快啲过嚟睇下个 B B 啦。 咩事啊？吓，睇过？ 老婆，你睇下。B B 第一次转身啊！ 哇，我要睇啊！ 佢本身系仰睡，即系面向天，背脊贴住床，个鼻哥指住天花板咁瞓嘅。佢啱啱转咗身，变咗侧睡啊！ 吓 ，B B 咁叻猪嘅，哎呀，我又睇唔到啦，我又错过咗。 哎，咁你都喺现场啊嘛，而且我一早开咗机，影低佢转身嗰个 moment 噶啦。 都系你最叻啊，老公。 使乜讲？ 老公啊，老公 ，B B 好似又想转身啊。 系噃 ，B B 加油 ，B B 加油 ，B B 加油 ，B B 加油，耶 ！B B 咧由侧睡咧转到趴喺度瞓啊，我终于都睇到啦。今次咧系佢第一次趴喺度瞓啊，我睇到啦。 Yes， 老婆，你今次冇错过 B B 呢个第一次啦 ，B B 特训成功。 B B 特训， 我知道你好想见证 B B 成长嘅里程碑。想睇到 BB 每样嘅第一次，所以我决定训练 BB 转身嘅能力。机械人 BB 已经五个月大啦，都差唔多应该识转身嘅啦。于是我平日就喺 BB 清醒嘅时候，将佢最爱嘅玩具放喺佢身边，吸引佢转身。 哦，我明啦，因为你训练 BB 转身，所以奶奶咧就收到 BB 嘅技能提升报告。 Exactly 啊，就系为咗捕捉佢转身呢一刻，每次 BB 瞓觉，我都会开定个摄录机，咁希望你中意呢一个新年礼物啦。 好 sweet 啊，老公你，奶奶仲话咩暗藏危机，睇嚟咧都系佢自己杞人忧天啫。电话又响啊，有冇咁邪啊？我一提奶奶，奶奶又打嚟啊！ 喂，奶奶啊， 阿叔啊，阿 Lu 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我收到机械人 B B 嘅安全警报啦，发生咩事啊？ 安全警报？冇事 ，B B 瞓紧觉、啊。 佢瞓紧觉，佢点瞓啊？ 佢咪趴喺度瞓觉咯。 啊 ，B B 趴喺度瞓觉？ 系、哦、，B B 趴喺度瞓。 机械人 B B 发出警报声啦！ 你好啊，又系我机械人 B B 嘅发明者志豪博士啊！请问今次又发生咩事啊？ 我哋一个唔留神 ，B B 就趴咗喺度瞓觉咯。 哦，听你咁讲，即系你哋都知道趴睡系有危险噶啦。 知嘅知嘅，因为趴睡咧 ，B B 嘅口鼻就好容易俾床铺焗住，又或者会引起婴儿呼吸道阻塞。严重嘅可以窒息死亡添， 所以咧，我哋每次喺 B B 瞓觉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确保 B B 咧系仰睡嘅，即系咧面向天啦，背脊贴住床啦，个鼻哥指住个天花板咁样咯。 头先因为见到 B B 识转身，太过兴奋，冇怀疑佢转转下就趴咗喺度瞓啊。 咁都算你哋啦，起码都知道呢一个系危险。话你听啊，其实一岁以下嘅婴儿啊，每次瞓觉嘅时候都应该采取仰睡嘅姿势。即是说面孔是要朝天的，背脊是贴着床铺的，还有双手一定要外露，放在个被铺外面的，记住记住，确保婴儿面部都要外露，不可以被个被遮住的。 仲有啊，仰睡其实有好多好处噶，除咗咧容易呼吸之外咧，太热嘅时候会帮助佢散热啦，而且咧较难咧钻入呢个被铺下面嘅，知唔知道？ 知道啦，知道啦。早知我就唔好咁快训练 B B 转身啦。 我咁又唔可以咁讲噃 ，B B 点都要识得转身噶嘛。不过 B B 识得转身嘅初期咧，可能就会唔够力噶，所以转咗做趴睡之后咧，佢未必能够识得转翻做仰睡。啊，又要讲多次啦，即系面孔朝天啦，个背脊要贴住个床铺啦，仲有埋个面口咧，一定要外露个被铺外边噶。所以咧，初初瞓觉嘅时候，一定要留意佢瞓觉嘅姿态啊，明唔明？ 多谢多谢多谢志豪博士嘅 tips 啊！ 咁今次个重点系乜嘢啊？ 为咗减低 B B 嘅窒息风险啊嘛 ，B B 喺瞓觉嘅时候咧，系应该采取呢个仰睡嘅姿势。 咁就啱啦。 喂，今晚你哋讲咗咁耐啦，个机械人 B B 而家转翻仰睡未啊？ 转咗啦。 阿 Lu 同阿摄两公婆今次学习到啊 B B 睡眠时应该采取仰睡姿势 ，B B 嘅成长非常之快，佢哋两公婆又会遇到啲咩臭边难题呢？咁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 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他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杰伦听妈妈的话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呢、這个风 show baby 要 safety 啊，真系要听话先啦吓。 系啊，星期二吓，我哋嘅十一点之后咧就有呢个短剧啦。咁啊，跟住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有我哋风 show 生活小确幸。系啦，咁头先咧我咪话我嗰、那个我分享嗰、那个channel 咧，系啦，咁啊咪话嗰只雀仔，唔系嗰只雀仔，嗰只鹦鹉咧，佢系 鹦鹉雀仔， 嗰只鹦鹉系啊都系嘅，咁鹦鹉真系唔同啲噶嘛，雀仔唔会识佢识唱歌，但系唔识讲嘢。 俾我哋听下啦，不如而家就佢话识嗌风 show 发人啲主持名啊嘛， 系啊，佢好得意噶。 好啦，嗱，我哋而家听下啦吓， 试下睇下效果好唔好啊？咁咧。咁佢就个画面其实净系得嗰个 只雀仔 嘅啫， 我得个龙 系啦。咁咧，跟住咧， 佢会唔会讲粗闹佢噶？ 唔会， 唔会就唔听噶咯。听到水声喎，净系听到水声。 听风骚啊？听风骚啊？红仔，牛尾猪。 仲有呢？哇！嗰把个雀仔声嚟噶， 鹦鹉啊！ 花田，佢好似嗌唔到你成个名喎。 咁佢第一次嗌到个个龟字，系啦， 花田，哇！呢、這个真系神鸟啊！ 我真系觉得我好开心嘅，听到我就系好耐之前先听过呢段片，唔知边个听众 send 俾我嘅，跟住唔记得咗，跟住啊，琴日见开啲鹦鹉只新闻咧，跟住我就揾翻佢，竟然有啊，好开心啊！ 犀利真系，喂嗱，你既然你讲咗啲雀仔咧，咁我又攞单雀仔新闻嚟问一问你 啊。 咁咧嗱，佢其实系即系一个过世嘅新闻嚟，咁但系咧即系呢啲自然现象嚟嘅。 哦， 就话咧新西兰啊，佢哋咧就被誉为国宝级嘅一只咧白化奇异鸟。咁啊，即系佢本来有奇异鸟呢个鸟种嘅。咁咧佢呢只就灵性特别啲咧，白化咗，全部都系即系白色羽毛啦，大家都知啦。咁咧佢个名咧叫咩？Manukura M A N U K U R A 咧，我哋嘅发音啦吓。咁咧我就话咧，日前咧就走咗啦。咁啊，因为年纪大啦，咁样，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照顾佢哋嗰啲野生动物中心咧，就话会好怀念，好怀念佢。咁啊，谂紧咧点样可以喺咧疫情之下咧，等公众咧有机会可以即系去吊唁啊！ 哦，咁犀利啊！ 首先呢个已经好夸张啦，系咪？ 好夸张啊！即系佢对佢珍而重之，龙而重之咯。 系啦，咁啊，因为咧奇异鸟系佢哋新西兰嘅国鸟嚟嘅，咁啊本身已经系保护同埋濒危物种嚟噶啦，咁好似头先所讲呢一只白化咧就更加即系珍贵啦，咁咧所以佢历史系点样嘅咧？佢话2011年嘅时候咧，佢就成为全球首只咧，即系唔系大自然繁殖，系圈养出嚟嘅全白奇异鸟，咁啊已经好犀利啦。咁呢个咧咩即系 Manukura 咧？原来就是当地他们毛里族长老的命名意思，就是说地位很尊崇，那么本来挺好啦。 是不是他自己独立了那个小国家的那个啊？ 不是、哦、新西兰、 哦、 新西兰、 哦、 不是的。 咁、哦 okay, 于是乎就说、哦、有很多玩具啊纪念品啊都是围绕住他而推出的。咁呢个好巴闭啦咁样。但是为什么呢你说他有些即是新闻价值呢，其中一样呢就是说他呢个感情路咧好崎岖啊！吓， 嗰只白化嘅奇异鸟 系啦，跟住我开头睇嘅时候，我话点啊？一只雀仔究竟点样可以感情崎岖咧？ 同埋有边个可以留意住报道嘅？不过可能咧喺对于新西兰嚟讲咧，呢、這个国宝级嘅白化咗嘅奇异鸟咧，可能系全佢哋全个国家都知噶啦，即系只不过系我哋唔知咧，所以好多人咧会留意住佢嘅成长啊嘅阶段啊等等啦，系咪？所以佢感情路上究竟系点崎岖法咧？ 系啦，佢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原来一出世嘅时候咧，佢话当地啲人咧以为佢系一只雄性嘅雀仔， 系咁啊男仔啦， 系啦当咗男仔咁扮啦，咁于是乎点咧？咁啊冇嘢噶，咁咪帮佢搵伴侣咯。 系啊，点解啊咁多年都冇嘢所出嘅咧？ 系啦，拣咗女，咁啊成年都唔知，咁啊冇人理佢啦。 系 咁啊，当然就蛋唔会有多只啦。 系 咁啊，好啦，后来搞清楚啦，哦原来佢系 女仔嚟， 佢系女仔嚟嘅，咁啊调翻转啦。系啦，于是乎咧就即刻帮佢揾咗个男伴啦。 系， 咁点知咧？新闻话佢揾咗男伴之后咧， 咁做咩咧？ 发生家庭暴力喎。 吓，边个打边个？ 呢一只白化奇异鸟咧，女仔嚟噶嘛，暴打男伴。佢话甚至乎咧上咗新西兰当地嘅头条添啊，咁样，哇，大件事。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咧，佢又俾人哋认错性别咧，又毒打人啦。 系啊。 后来仲发现咧，佢体内边咧有一粒咧未出世嘅蛋啊，即系可能有啲难产咁样啊。咁啊，而家佢就走完佢嘅历程啦。咁啊，我相信当地人民都会永远怀念呢只雀仔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深水埗主教山食水减压缸地盘重整工程地底，发现有员工遗迹。警方昨晚到场，指八人涉嫌违反限聚令，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八人年龄介乎20岁至51岁。警方表示，昨晚接报怀疑有人在包域街主教山一个蓄水池聚集，呼吁市民在疫情期间切勿聚集，尽力配合政府做好防疫工作，减低社区传播风险。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第23日，专家证人表示，根据调查难以排除周子洛自行走过去矮墙，并误会矮墙后面有行人道，导致今次事件。专家证人、政府高级化验师郑旭琪表示，根据现场勘测，二楼停车场的矮墙后有行人道，而三楼矮墙后中空，但二楼和三楼的景观非常相似，若果不熟悉有关地方，有可能误会三楼矮墙后同样有行人道。他提到周子洛墮下的時間應該是當日凌晨1:01，當日凌晨接近2點，閉路電視片段見到三樓另一名男子曾經嘗試跳過三樓矮牆，曾經是跳過三樓的矮牆，相信對方可能誤會矮牆後有行人道。陳玉琪又說，若果要襲擊周子洛並避開閉路電視鏡頭，相對上困難，暫時並沒有片段或資料支持相關假設。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十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0.4，按月跌0.18%，连跌两个月，但跌幅比十月收窄大约0.37%。上月楼价按年跌1.27%，结束两个月升势。今年头十一个月楼价累计升幅收窄至0.32%。十一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0.21%，连跌两个月，按年跌1.29%。期内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4%，结束四个月跌势，按年跌幅收窄至3.48%。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支持总统特朗普的方案，向全民派发金额由$600增至$1,200。超过四十名共和党众议院议员投票支持，法案将送交参议院表决。另外，众议院以大比数通过推翻特朗普对$7,400亿的国防授权法的否决，法案的命运将同样交给参议院。众议院以322-87票通过推翻特朗普的否决，109共和党籍议员倒戈。若果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同样以2/3多数票通过，就能推翻特朗普的否决，亦是两院首次在特朗普任内推翻他的否决。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8点，升235点，成交金额720.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4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3元，升14元；阿里巴巴222.2，升12.2；小米集团32.45，升3；美团274.2，升14.2。比亚迪股份190.3，跌9.4；工商银行4.84，升8仙；盈富基金26.7，升2.2；长城汽车23.35，跌8毫；吉利汽车23.75，跌7.5；平安好医生89.8，升2.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67，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3，人民币6.533。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224，澳元兑美元0.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6点，系升412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系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65美元，卖出系1,88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咧，快线有道路工程噶，咁影响到东隧嘅九龙出口咧，一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嘅大棠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顺丰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普胜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薄扶林道碧丽道口、碧丽道口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医舞同行，分享正面习武精神。 一有进步的机会我就去尝试了，全程投入，知道如果我肯练的话，我就一定有机会代表香港比赛。 谈分讲价，细数分价文化起源。 过大最重要就是定了日子先啦，咁就要安排有啲咩物资准备啦。咁即系譬如话水果篮啦，海味篮或者啲椰子篮。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为了保护好你屋企的家居财物，出街之前你都会锁好门窗啊。那你又有没有好好保护你的智能电话又或者手提电脑，以免被贼人有机可乘呢？如果你的流动装置被人偷了，入面的资料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啊、银行账户又或者密码等等，都有可能落入不法之徒手上面。所以一定要时刻好好看管你的流动装置，或者将流动装置放在安全的地方。仲要开启屏幕自动锁定功能，等其他人唔会咁容易解锁到。当然啦，为流动装置设定严谨嘅密码都非常重要嘅，要避免使用过于简单嘅密码，以防俾喺你身边嘅人偷睇到。仲有啊，如果情况许可嘅话，设定远端清除资料功能，咁万一流动装置唔见咗，都可以尽快删除个人同埋敏感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好啦，好混乱啦好混乱啦，我哋整装待发。喂，你有冇对住咪啊？ 开晒咪俾我。 哎呀，唔对咪啊！好啦，嚟啦嚟啦嚟啦。 好啦，嗱，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系啦，咁我哋已经之前已经呼吁咗，我哋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会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啊。咁究竟我哋今日咧点样年度总结啊？有啲咩 challenge 咧？咁有啲咧系其实我哋冇玩过嘅，都系。咁啊，但喺网上面原来已经兴咗好多噶啦。 系。 咁咧。张志豪，你系咪觉得而家好有 feel 啊？自己 咦，系咪开咗 live 啦？系啊，开咗啦，已经 系咪好有 feel 啊？ 唔系，我俾啲听众望下我身形咧，系咪委婉咗好多先？哇，真系诶， 系咪点啊？咩意思啊？你做呢个动作做咩啊？ 一阵你就会知道啦。点解豪仔突然间哇，诶，直情一砰砰声咁有力嘅咧？一阵你就会知噶啦吓。 佢净系觉得好乱系咪啊？ 系啦， 发生咩事咧？ 咁头先就话会见到彭仔嘅硬啲啦。我哋总之咧，风骚生活小确。行咧，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开始年度总结 challenge 大游戏。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 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翻到嚟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啦，我身边呢位好耐冇见过你啦， 系啊，重生啊，我 系啊，佢就系换 人啦，我哋交换人质啊，换走咗桂花田， 一个夏天一个冬天啊，吓你哋啊， 哦系啊，因为咧我哋系有特别嘅需要嘅，嗱我而家咧再呼吁大家先啦，而家听紧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 系啊， 咁我哋就有网上直播啦，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有个 live 嘅，咁我哋直播室咧就有曾志豪同埋程振鹏啦，咁桂花田咧就即刻撤离咗啦。我哋继续撤离咗啦，紧守我哋嘅防疫措施。但我哋今日朋友，我哋玩咩游戏？ 因为要年度总结啊嘛，咁啊丰收小确幸咧，最好就梗系喂总结一下咧。2020年咧，其实喺网上面咧都好多啲不同嘅挑战啊， 嗰啲 所谓网络上嘅 challenge 系咪啊？ 系冇错。 咁啊，其中咧就相信大家咧会有一啲咧系容易记得到嘅。 系。 譬如咧，阿曾志豪咧就最中意嗰个游戏啊， 咩游戏啊？ 嗰个 challenge 嘅游戏就弹笔， 哦，弹笔游戏啦，不如我哋先系啦，桂花田，你要唔要解说一下？我可以同程振凡示范嘅， 系啊，因为我哋示范比较咧系 合适啲嘅，嗱就咁样嘅呢个弹笔游戏咧，网络 需要啲咩道具啊？ 喺有得弹弓，即系喺个顶咧，嗰啲笔嘅顶咧可以揿笔，系啦， 系啦，咁然后咧第二需要咧就系你个心口啊。冇错， 系你个伟大嘅心口。 系啦，系你仲算你壮阔 钉啊， 壮阔胸膛啊，真系你想飞钉咩？ 唔系我惊，唔系我想唔想啊？ 你想飞钉咩？真系系啦，嗱，我哋先介绍下先呢个游戏咧，其实就系旧年兴起嘅。咁咧就有人咧就将呢支笔咧系啲台湾同埋日本啲女生咧就话攞支笔，即系呢支笔啊。有一撳嘅筆， 可以彈彈頭嘅筆。 咁然後咧，就將佢彈彈嗰個頭咧，就擺喺自己彈彈嘅頭嗰度咯。 心口， 喂啊， 心頭啊， 心頭殼，係啦。咁咧，佢哋嗰個 challenge 咧，就係將支筆咧就撳落自己心口度咧，然後就撳出嚟睇一支筆咧飛到幾遠嘅。 好明顯咧，呢個活動咧就係啊，咪呢個 challenge 咧係啊，曾志豪揾嘅啦。係 啊，咪咁，但係你見到啲女生喺度玩啊嘛，咁咧。 但係點解淨係得女仔玩嘅？ 哦，因為如果你心口冇肉嘅話咧， 我就會會。容易输， 容易输，做唔到个效果，所以其实我哋唔系咁多女同事会玩到呢个游戏噶。 系，咁唯有派出我哋， 派出我同你啦， 因为风骚两难， 系啦，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咧？嗱，不如先系我新鲜事出先啦。 你咩事啊？ 你砧板嚟嘅啫，曾志豪， 曾志豪， 佢咧出神啊！真系佢摄咗啲喺件衫 里 面。 你唔系摄咗个弹弓喺个手？ 我一间就话俾大家听，点解要摄啲嘢喺度？ 咗啲假嘢。 系啦，我假嘅先做一次，因为咧彭爷个胸。 我系真材实料 嘅，系啦，佢系空嘅砰砰声嘅，嗱，我试俾大家睇下先吓。 阿砰砰声，你整啊砰砰声嚟听下先啦。 砰砰，咁啊，声声嘅啫，咁样真系。好啦，嗱，你望住咯，睇住睇下，我用我心口弹出嚟会弹得几多啦吓。 好，咁先将啲笔咧就喺度摆喺个胸膛里面，跟住咧再将弹嗰个位置咧就 放到去。 好啫，我觉得咧，你系应该咧远距离咧咁样。 冇咁劲嘅，射唔到咁多噶，个支笔，支笔 唔到咁远，好冇？ 射唔到咁远嘅支笔，好啦，我哋嚟咯，预备， 唔到咁远，好嚟啦，准备，紧张啊，预备，哎呀，好似原地啊， 好似原地，我试多次先，冇理由咁渣啦喂， 我哋呢度好似有间尺嘅， 哦，系啊， 可以度到嘅。 因为真系嗱，所以我咪话少少距离咧，有少少距离咧，你撞翻佢个心口度咧，就会飞飞远啲噶。 我飞唔到嚟直播室张台度啊，阴公真系。 哎呀，好渣啊你！ 咁砧板， 摄影师导演叫我试下挺胸，好，我试下先一 挺胸。 嘿， 哎呀，都翻转头添，仲衰。 唉，唔得嗱，你真材实料，程振鹏。 我谂若莫咧，头先个距离咧，阿豪仔咧就系一把间尺都唔够啊。 系冇啊，完全冇啊，手指都冇啊。系啊， 嗱，试下我呢个。 嗱，你阿彭仔，嗱，到彭仔而家攞个 我可唔可以有冇得练习噶？ 原子笔插心口。 系，即系一揿落去就弹翻出嚟啊！嗱，我试下吓。哇，你话如果喺侧边睇咧，哇，真系。 喂，唔好咁高深啊，好惊啊！ 嗱，我唔中意啲听众话揾阿田玩更加正啊！ 嗱，我试下先吓。好，预备。 好，一二三，你啦。咦，喂，佢弹得好过你喎。 系啊，真系 有冇啊？都系弹唔到啫嘛。 我睇到。 曾志豪咧，佢喺弹嘅过程，其实佢有只手咧，有俾咗力落去推佢向前。 哦， 我系冇噶。 其实系咩技巧嘅咧？ 冇技巧噶，啊，纯粹系揾个心头肉嚟到练嘅啫。 阿鹏爷，你可唔可以弹？即系 弹多一次啊？ 再集中啲一个位置。 集中啲咩位置啊？嚟多次。 哎呀，好咸湿啊！你哋真系。 咩咸湿啊？ 嚟啦，嚟啊！ 好，你啦，一、二、三。 你同我差唔多啫。 唔系，你骚扰我啊！ 你话真系神好啊，真系。 阿夫宇有冇总理夫人赞助啊？ 有啊有啊，俾条彩带你啊！ 唔打嘅喎， 唔系即系男人真系唔得嘅，原来。 哎呀，我有啲鞋。 有有有有有，呢下弹远咗，呢下弹远咗。 所以咧，要啲力嘅你。 唔系要啲力啊，要啲专注啊！ 你实挺胸啦，哎呀。 哇！真系唔同意个鹏仔嗰啲胸肌，真系弹得劲啲噶喎！ 我哋双胸合璧， 好有弹力。 嗱， 预备，好开啦，曾志豪。 我哋两个一齐发射系嘛？ 哦，嗱，你咯，准备到，一二三，开个仪式。 哎呀，差唔多定佢。 好啫， 证明呢个 challenge 真系唔系俾男人玩嘅， 系咪从来都冇试过有咁自信咧？ 冇啊冇啊， 攞起胸口出嚟大 把， 自信翻埋嚟， 真系行一声，呢个真系男人玩唔到，所以我想话俾大家听呢个 challenge 啫。 我拍咗左边啫， 喂，再拍埋右边，好啦，咁点解 有听众话彭仔个胸口好有弹性喎？ 佢好有弹性啊，真系， 而家有几百万人望住啊， 有1100多人，千几人睇住个胸啊，真系，好啦。咁第二个游戏啦，点点解啊？你见到今日曾志豪个胸口咧会胀卜卜咗咁多咧？除咗有做运动之外咧， 有第二个挑战啊！ 冇错，呢个我第二个挑战嚟嘅嗱，我同阿彭爷嘅分工系咁样嘅，我就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就已经完成咗个挑战。彭仔 完成啊？唔系搞错啊？ 唔系，我一阵间就会俾人睇到噶 啦 嘛。 O K。 但系彭爷咧就要再示范嘅，呢个第二个挑战系咩咧？就系枕头挑战。 系啦， 请讲解一下先，可能我都唔记得咗。 系啊，旧年咧，原来咧就有人发起过咧呢个枕头扮晚装嘅挑战。 系啊，好多啲女嘅明星咧，哇，攞啲软绵绵嘅嗰啲叫做羽绒枕咧，好薄噶嘛，又够长，跟住咧就遮住个身咧，中间充条 bell 就当件衫啦。哇， 我记得有啲好似攞张棉被都得噶， 棉被得唔得啊？ 系咪？不过较多系攞个枕头咯， 系 咪？ 系啊， 好啦， 咁呢个枕头挑战咧，为咗等大家多啲認識咧，我而家開張相，等大家有對比就有傷害。 咁由於我哋就直播室唔可以咁樣除曬衫褲啦，咁所以咧就 揾啲亞洲或者本地嘅朋友嗰啲得唔得？ 我 驚有揾咗外國咧，但係有版權啊！我張相 冇啦，網上啫嘛，網上啫嘛。嗱 ，OK， 俾你 logo 嗰啲， 俾你望下，俾你望下。嗱，人哋係咁樣嘅，哇！喂，黑咗添。嗱，我 嚇走咗啲人啊！又而家。 你冇弄错咗， 本来系咁样嘅。 哦，真系揾个枕头绑喺自己身度，揾条 bell 束住，咁就好似一件晚装咁咯。 系啦， 而家你睇下我个肚泡翻系点样嘅。 所以咧，曾兆咧，其实咧，点解会个身里面胀卜卜咧？因为噔噔， 莫非 你睇佢有未睇好啊？佢仲话好暖， 魅力是活法，睇下睇唔睇到先？ 睇到好明显啊！但 系呢件唔似衫咯， 即系 你用 几 个枕头啊？ 我用两个枕头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啊！ 真 系， 人哋原本系咁样嘅，我就咁样咯。 将个枕头上下拉咧，变埋一条裙咁样，有上脚下脚咁嘅。 其实如果离远枕太半截，系咪都似啊？我唔可攞多支啊？ 似咩啊？ 似 乞衣啊？ 乞衣啊？天 佬啊？ 乞衣真系 啱啊！你攞定咩？听日后日冻啊！ 而家到你要自己重新装扮一次，皮带都俾埋你啦，真系。 咁我要， 我系完成品嚟噶， 我试下先。 仔啦， 唔系我要放低个麦啊嘛。 佢好耐都冇人帮佢着个衫啊，你知唔知啊？ OK， 嗱，我帮你。 你帮帮彭仔， 你使我点帮法？你要攞几多个枕头？ 嗱，由于我哋咧，即系嗰啲道具咧，其实已经好尽噶啦，有呢啲咁嘅道具，好叻噶啦已经。 可唔可以较低啲先？冇你咁高啊！ 讲嘢。 嗱，我咧就预备咗都系两个枕头。 系。 咁我咧就谂下啦，不如咧我将佢咧系交叠咁样啊，即系咧上下交接咁样交叠住。咁啊，可以放喺个胸口嗰度，两个三角形嘅边咧，好似遮住个心口咁咯。 系咩？遮住个心口？ 即系佢系交叉形状啊！而家嚟一个。 哦。 嗱，咁我帮佢，用 哎呀，好似 似几有形体。 我帮佢攞绳索捆绑术嚟绑一绑佢咯，而家。 你讲咩绳索啫？腰带啦，其实加条圣诞老人条腰带就系啦，系咪先？ 喂，你冇借头借脑红抱我啊！ 我一定好想啦。 你啊， 我谂住擦鞋就靠呢招噶啦，揽住老细啊嘛。 你以为我实冧啊？ 系啊，人哋话拖大脚拍马屁呢啲啊嘛。 影低佢，影低佢，两个男人 好鬼衰噶。 你请唔请得到啊？条皮带扯唔扯得到啊？扯紧啲， 索住咗啦。 哦，你都觉得好索咧，系咪？得唔得啊？喂， 太疯狂啦！呢个环节， 穿翻我环入去先啦。 做埋今次好啦。 今次好。 咩话？ 你唔好咁琴青啊！ 我咁都要琴青，我争取时间噶。 你完全系真红袍阿鹏。 仲要有游戏玩啊嘛！我帮你扯啦，条皮带，你扯唔实啊？ 呢个皮带咁 啱啦，哎呀得啦，哇！佢后面个背肌又好实正啊，真系。哎，勒死佢而家真系。嗱好啦。望一望，俾个full picture 大家睇下。 我觉得阿鹏仔着得靓过豪仔。 你擦鞋到呢个地步啊，真系。 其实咧，基于呢、這个喺直播室咧，唔知道有冇一条例系唔准着衫，即系 咩 啊？ 唔准唔着衫， 唔准唔着衫。如果唔系咧，就应该其实系应该我哋唔着衫嘅。 系咩？系咩？ 咁先可以。 咁不如你而家除啊！好似鹏仔除衫，除衫，除衫。 嗱，我哋再嚟多次嗰个对比图啊！好啦，我哋又再影多次咯。 OK， 嗱。即系咧，阿豪仔而家显示紧咧，真正嘅、啊、真正人哋去 challenge 咧，系着得好靓嘅。你两个系露宿者咁样，笑死听众啊！听众话你两个做咩啊？ 唔系啊，几靓啊！我哋摆翻佢呢个 pose， 诶，咁样，系啦。 哇！唔该，睇一睇夹粒底裤。 你过嚟扮啦！你个枕头唔知攞几多个先遮到你喎，真系而家。 俾分啦 ，challenge 嚟噶嘛。 系咯，俾分啦，咁实你赢啦，系咪？ 鞋仔着得特别好睇， 系成晒土嘅真系，岂有此理？ 鞋仔都咁话啦。 系咯，真系。 风风利是俾你， 风风利是。 好似拍 A V 咁。哇！ 过分 得滞啊！OK OK， 好啦，喂，第三个游戏啦，呢个游戏咧真系重头戏嚟嘅。 系啊，重头戏、啊。 我哋呢个游戏咧有个名目嘅，叫反手围攻。 系啊，咩叫反手围攻咧？咁样。 因为原来网上有一个 challenge 咧，就话咧，将只手放喺腰后边，即系背住咁样。 你示范啦，系啦。 喂，你冇偷图啊？ 好似俾人。喂啊！ 唔系生果啊，就我哋有大生果翻嚟噶嘛。 你今日你两个好开心，好兴奋。 系喎，你影住彭爷只手，嗱佢只手就短啲，不过咧反正后边都攞到嘢嘅。你只手啊，手指可唔可以唔好咁撩下撩下咁样啊？你话偷钱咁样。 好，而家到豪仔试下。 系啦，喂，我只手可以喎。嗱，我哋咧其实首先要做就系攞个背脊得住。 系啦， 跟住后面就攞嘢。 咁跟住俾啲嘢咧，佢系揸喺手嘅。 系啦， 鹏仔你俾啲嘢佢揸喺手啊？ 唔系啊，嗱呢个游戏个 challenge 系点玩咧？平时你正正常常咧，可能你话嗱，你前面攞住个枕头啦，你咁样攞咧就好容易嘅啫。但系而家咧就你调转，譬如你要调转咧。用背脊两只手嚟攞枕头， 系啦，攞枕头， 系啦，哇，咁你系难好多噶嘛，然后你仲要做好多嘢噶， 好似有个枕头袋啊，你可以叫佢入咗去枕头袋佢啊， 咁不如就叫鹏仔做先啦， 吓、啊啊，我做先啊，嗱嗱声， 嗱嗱声，你去做先啦，嗱，阿桂花田你又出题目，叫阿程振鹏咧就去做啦吓， 佢而家去攞个枕头袋，跟住去入咗个枕头佢，呢、這个系最简单嘅直接嘅， 好啦，而家阿程振鹏咧就离开咗个麦啦。 走唔甩 啦，走得啦， 你前面咪有枕头咯， 系啊系啊，咁样啦，行啦，咁样啦，你听唔到讲嘢，我同你讲指示啦 吓。我嘅 order 咧就系咧，阿程振鹏咧要攞个枕头袋，反手咁样去入咗个枕头佢。 OK 嗱，程振鹏你要反手啊，将个枕头袋咧入落个枕头度，反手、啊，所以你要调翻住个人噶咯。系啦，嗱，你而家拧住面啦，程振鹏要成个拧住面。成个拧住面，跟住咧递高两只手，做咩仲要摄解放喺前面？ 递高两只手系反 手反住只手。好啦，我哋镜头咧影低少少，系啦，睇佢可唔可以将个枕头袋咧入落个枕头里边啦。嗱，而家我哋嘅首席摄影师咧杜可峰一样啊，即系黄家卫一般咧，就影住彭爷咧宽阔嘅胸肌，但系同埋笨拙嘅双手，完全系冇办法。你有咩感受啊？系咪拎唔到啊？不过讲唔到嘢噶啦，你可以试下大声啲，睇你讲唔讲到嘢。 做紧嘢， 佢做紧嘢，系啦。 枕头，咦，好似睇嚟好似好成功咁样喎。 系，唔系有啲难度喎，佢而家 得， 得，喂，成功咗 ，OK 喎。 但系佢先喺袋入里边，佢冇整服佢咯。 唔系 ，OK OK OK， 阿彭爷你行近少少啊，我哋后面有个麦俾你噶。 其实系啦，我都 系好嗱，就撞到啦，撞到摄影师啦，哎呀 ，OK 好，感觉点啊 ？OK 系嘛？ OK 啊，不 过 难啲啊， 难啲啊，冇问题啊，真系。 做曾 朝啊？可以可以，咁不如我做第二个挑战得唔得啊？ 曾朝可以，你行 不如你反手撩鼻啊？ 反手撩鼻，撩你个鼻好唔好？我反手撩你个鼻得，冇问题，你等我。 唔系， 你想点？ 你反手帮我彭仔除咗条腰带佢。 反手帮彭仔除咗条腰带佢。 快啲 过嚟。咁你过嚟啦，彭仔你过嚟啦。系好啦好啦，嗱玩埋呢个游戏，嗱呢个反手围攻都几好，几开心噶吓。 彭仔除咗条腰带噶， 我反手，好啦，我哋睇下摄影师影到未？ 唔系啊，咁你俾翻个腰带佢先得噶，你个 条腰带咪喺度咯。 唔系啊，彭仔嗰条啊， 我唔系啊，我咁方便，好方便喎、啊，你睇下咁，我只手长啊，你睇下， 你 两 个动作有 系咯， 咁简单嘅， 好容易啫，对我嚟讲，嗱、啊，我哋试下揿埋个 CD， 睇可唔可以攞到只 CD 出嚟啊？ 你而家揿掣播歌啊？ 唔系，我试下摆就点落去先。 喂，唔准望噶，你好好。 我要望到喺边先得噶。OK， 嗱呢度。 而家咧，曾志豪咧就喺度示范紧咧，反手咧就揿攞只 CD 碟咧，就摆落个 CD 机嗰度。 哇，好嘢啊，好嘢入到。 得唔得？得唔得？ 得 唔得？ 差唔多得啦，系咪啊？ 哇，手都低埋咁齐喎，真系。 可 唔可以 披埋啊？ 披埋唔得，呢个只系再出街嘅 set 文嚟噶，真系。唔系，但我可以试下揿歌。我而家揿歌啊！嗱，我准备咯，你哋指挥我睇我揿。 啲听众话高难度啊，彭仔你指挥佢啦。 系你指挥我，而家揿我要揿 D P S 二啊，你指挥我啊。 好，上啲上啲。 上啲、啊。 你未推 咪 喎，但系。 推咗未先啊？我要啊，系咪呢条飞打啊？我推咯、啊。 曾朝咧就系俾阿彭仔。 好啦，跟住点啊？ 跟住 又 飞啦，飞打我。 揿啱啱啊？ 系啊、 哎， 会爆噶。 系咪呢度啊？飞打落翻啲啊？飞打去边啊？呢条啊？我粒咧去边啊？喂，去咗边啊？喂。 我见到曾 呢度 硬晒 牌，落啲啊， 右边， 右边 系啱，上 咩啊？边度啊？得唔得？ 好 惊 啊！ 揿掣得唔得啊？ 揿掣啊！ 揿边呢个啊？ 失败嘅呢个成功， 你唔系喎？呢、這个咩掣嚟噶？喂， 揿 错 啊！ 你揿错、啊， 隔 篱呢个掣， 由于炒 得未啊？ 一阵炒粉就关彭仔事啊！ 哦，终于播到啦！ 恭喜你啊！ 好啦，我哋今日嘅 challenge 咧完成啦，我哋要还原翻我哋嘅直播室啦吓。 好多掌声啊，多谢听众、啊。 拜 拜。曾经攀上的天梯，曾经拥抱的身体，曾经在乎一切，被突然摧毁，刹那比刹。更细，良夜未竟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丽，得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全年度有几多首。 交接工作团队面对国防部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障碍，无法获得所需的重大安全资讯，认为是不负责任。拜登表示，他的团队需要清楚了解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防止被竞争对手利用制作混乱。很多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受了巨大破坏，很多人员的能力和士气被挖空，不少政策进程受阻。在天气方面，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锋正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明天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82点，升267点，成交金额76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4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4.5，升15.5；阿里巴巴223.6，升13.6。小米集团32.5，升1.35；美团275.8，升15.8。 比亚迪股份190.2跌9.5，盈富基金26.72升2.4，工商银行4.83升7仙，长城汽车23.15跌1蚊，五菱汽车3.77升6.7，吉利汽车23.7跌8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464，瑞士法郎8.742，澳元5.891，加元6.045，新西兰元5.523，欧元9.4927。每百元对港元7.4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59。日经平均指数报17,280点，升426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07美元，卖出1,8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快线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咧就车多少少噶，经过小心，快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快线有工程的，经过小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挤塞，龙尾胜利道。在新界元朗大棠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大旗岭路挤塞，龙尾就喺红枣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Alex 啊，2020咧，你做过啲咩啊？ 乜有事做过咩 ？Alex， 咁2020嘅娱乐圈又有咩发生过啊？ 乜又有事发生过咩？ 咁2020有边个艺人结婚呢？ 又有边个艺人生 B 啊？ 喂喂，两只嘢净系挂住问，我边度记得啫？冇记性噶嘛？你两个同我做完个总结啊，再同我讲啦。 冇问题。 留意12月31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微电香港，李志刚、超 B、阿土同你一次过总结2020娱乐大事回顾。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看你 BB 今日过得好充实啵。 你点睇得出啊？ 你睇 BB 趴喺度瞓㗎，就知佢今日系攰到趴喺度啦。 哇 ，BB 趴喺度瞓啊，会有窒息嘅风险㗎。想知更多，记得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冇错啦，就系而家呢一刻，我哋要关注啊婴幼儿家居安全啦。直播室咧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啦，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嘉宾， 系啊， 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儿科急症小组委员会嘅代表陆卓薇医生。陆医生你好， 诶，陆医生你好， 喂 ，Hello， 陆医生。Hello，OK， 咁啊，系啦，咁我哋可以睇下，我哋嘅 播线嗰个系统啊 ，OK。 系咯，陆医生 ，Hello。 嗱，咁我哋都宣传下啦，我哋十二点半咧吓，之后咧我哋今日咧 系听唔到， 哦系喺度， 系陆医生系咪喺度啊？ 系 陆医生你好你好，系听到啦听到啦，系啦喂，我哋咧今日就想关心下咧，究竟即系婴儿啊安全睡姿嘅情况啊。头先我哋宣传声带都话啦，喂佢攰到趴喺度瞓，系咪真系好冧啊？其实趴睡究竟对呢啲初生 BB 咧有几大影响嘅咧吓？ 其实呢小朋友我哋讲緊初生呢，如果佢喺趴喺度呢，尤其是头嗰四个月呢，咁就喺过往嗰二十年嚟讲呢，我哋都系唔鼓励呢佢哋将小朋友趴喺度瞓嘅。因为呢再睇多之前嘅二十年嘅一啲，尤其是系西方更加富庶嘅国家，佢哋呢就好多会突然之间呢会有突然之间呢嗰啲婴儿呢死亡个案嘅。咁后来佢哋发现呢，原来呢趴喺度瞓呢系一个高危嘅嘅令到佢哋有呢个死亡嘅个案嘅。咁即係其實喺之前好多人呢，就是啲好多媽咪就驚嗰啲人，如果佢仰卧瞓呀，又驚佢嘔奶呀，啲奶反而呢逐親呀咁樣。 係、 所以就會係抱佢 BB 趴喺度瞓呀。 係啦係啦。所以佢哋喺四五十年前好多時候，多時呢就拍俾 BB 趴喺度瞓。咁、有陣時有啲 BB 呢就鍾意趴喺度瞓，即係佢一出世佢已經嘅中藥係鍾意趴喺度。咁就趴喺度瞓有咩唔好呢？因為呢你轉個頭瞓啦，佢個面仔有時呢，如果佢真係佢瞓向住嗰張床好似又有啲枕頭啊，或者佢哋好多時擺啲羊皮啊嗰啲呢，就會阻住佢唞氣，即 係塞住 佢鼻哥啊。尤其是佢哋咧，有時啲鼻哥仔咧又壓住嗰啲枕頭咧，就更加唞唔到氣。咁同埋咧，佢呼氣唞氣咧，佢周圍嘅環境咧都係好多二氧化碳，因為佢呼出嚟嗰陣，佢係好多二氧化碳，跟住佢咧就未得去雲巡之後咧，佢又吸翻落去，咁變咗咧佢周圍嘅環境咧就唔夠，唔係咁多氧氣。咁同埋咧，佢仲好多做咗唔同嘅發現，就話譬如你趴喺度咧，你個環隔膜咧就冇咁闊啦，咁就厚咗，咁變咗個肺容量咧就少咗，同埋咧亦都每一次唞氣個環隔膜咧就用得，即係要伸縮咁樣，好即係辛苦咗咁樣，亦都會唞影響咗唞氣嘅。咁同埋有陣時再加埋咧，有時我哋中國人好中意咧俾好多被佢哋冚，咁咧呢啲嘢又阻住佢唞氣啊咁樣。 因为有一种冻是爸爸妈妈觉得 BB 冻啊嘛， 系啊会噶，但系香港咧，即系如果以阿陆医生你哋经验咧，真系多唔多有呢啲咁大吉利事咧？即系啲父母因为唔识咧，俾佢趴睡，然后搞到窒息噶，香港多唔多？ 其实香港比起西方国家咧，嗰、那个发生件事嘅情形咧系少好多嘅。咁喺之前佢哋我哋嘅嗰啲统计里边咧，都系讲紧咧。一萬個人裏面咧有四個左右咁嘅情形嘅，咁咁呢個唔係最近嗰、那個即係統計啦，可能最近統計我手上冇啦，不過依家係之前嘅統計，大概有四個咁啦。咁但係外國咧係比我哋多好多嘅，即係幾廿倍咁樣計法嘅。 OK， 咁啊嗱， 不過就係佢哋不過佢哋因為轉咗嗰種方法啊，瞓覺咧都因喺由寫九十年代開始，佢哋就開始話仰卧瞓啦，咁發覺之後咧，那個 rate 係減少咗好多嚇。 咁但係問題咧，有啲父母真係擔心佢嘔奶，成日都話嘔奶都會令到佢窒息噶嘛。咁等俾佢打側身瞓咧，咁又 O 唔 OK 咧嚇？有個風險多唔多，大唔大咧？ 咁其實打側身瞓咧，亦都唔係話特別推薦呢樣嘢嘅。首先因為你將佢打側身瞓啦，但係佢始終咧，佢自己有時因為打側身變咗做趴喺度咧，係好容易嘅。即係如果純粹你打喺仰卧度，一個四個月以下嘅小朋友，佢未必識到轉身，佢無端端咁。但如果你打側身咧，佢好容易趴喺度咁樣，變咗係 危險啦。 即係轉嗰個身咧，就唔會轉得咁誇張。咁我哋見過咧，有好多啲新聞咧，就可能有種擔心咧，就話唔係話唔想佢仰睡，不過佢會瞓到個腦咧扁平，即係唔靚仔啊！咁呢其實係咪真㗎？即係如果枕得個姿勢唔好咧，會影響個頭嘅發育，係咪真㗎？ 首先个头骨嘅形状咧就唔系直接影响咗个脑入边嘅发育嘅， 系个壳啫， 系啦个头颅个头颅头骨。 同埋咧，讲真，佢一日24小时，佢唔系全部瞓晒觉噶嘛， 系 吓。咁佢就所以咧，当佢唔系瞓觉嘅时候，我哋可以多啲同佢玩下，俾佢趴，即系喺个脊嗰度垫咗度玩下趴下，咁即系增强佢成个头型嘅嗰个持续嘅发育啊，咁样吓。咁同埋市面上亦都有啲枕头咧，系嗰个咁啊桂花田实之嗰个骨诶个诶嗰个中间嗰度咧， 凹咗嘅，系 啊系啊，咁样嗰个压变咗个压力就冇咁大啦，咁样 吓。所以其实都唔使话特登即系惊氧水会令到你个脑啊咩又扁又平， 即系个头壳系啦， 系啊 个头型唔好。 氧水之余咧，那个皮咧有时咧就冚得好高咧都会有影响，所以尽量将嗰个皮咧喺膊头以下咁样 hold 住。咁同埋咧有有阵时我哋可能喺市面上会见到啲好似睡袋仔咁样样嘅，咁啊俾佢着住就既系保暖啦，亦都減少咧佢 焗親自己 嗰個腳仔啊，嗰度即係喐動啊、轉身啊嗰啲咁嘅樣。 有啊有啊，嗰陣時候我都俾過嗰啲被袋佢咧瞓噶。 同埋咧包保佢唔會凍親，佢又包住曬。 同埋又唔使驚冚住啊嘛。咁如果阿陸醫生啊，即係最重要啦。咁啲父母都想問，咁究竟咧幾時佢就可以趴睡咧？同埋咧，佢有陣時佢轉嚟轉去噶啦嘛，自己個轉身咧，係咪佢點樣轉，我都要佢僆仔唔準坐喺度啊？ 你要攤平翻， 同我攤平翻。究竟最尾呢個準則點樣教大家咧？ 其实当他过了4-5个月他已经开始懂转身你就很难控制的了。 是。 即是很难控制的话他打侧瞓啊怎么样你又要将他摆回养我啊这样是难的了。所以呢在那些时候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将床啊会不会太多其他杂物啦会不会太多公仔啦太多些定住晒啊啲嘢啊咁样啊。因为呢有时佢哋譬如佢瞓喺度养我啦咁佢有好多公仔或者有啲定住嗰啲叮叮当当嗰啲嘢佢可以掹住嗰啲就自己又容易趴喺度啊咁样。所以呢就是不要摆咁多杂物喺嗰、那个床仔度。咁同埋我哋头先讲啦嗰啲睡袋呢我哋都可以其实已经包住佢等佢减少佢即係好大嘅动作好夸张嘅动作啊咁样。咁有啲人就可以有啲人话佢成日掹住嗰个床柄转身啊嗰啲。咁你可以考虑摆隻手套仔啊咁样。 所以。 不过呢其实呢呢、這个即係突然死亡嘅情形呢当佢越大呢个机会就越少㗎啦。 是不过嗰时候我养嗰两个仔嘅时候好惊㗎睇得呢啲新闻多呢成日就惊佢中间瞓啊打横打侧啊咩都惊佢冚咗自己㗎嘛。 想当年呢我凑两个时候呢我真係半夜呢即係有时我先生啦阿华啦佢呢係半夜会起身望望佢哋㗎。 係呀好担心㗎。 真係好鬼大压力㗎真係喂咁真係你好惊㗎嘛。 好空底㗎如果你咁样即係有啲咩意外呢。 係呀会好可惜㗎嘛係咪 所以其实佢附近瞓觉嘅环境又要即係我哋要睇下啦同埋唔可以其实唔可以太热啦又要通风啦我哋自己都要即係为咗佢我哋譬如我哋屋企有啲人食烟啦呢样嘢都要戒咗佢嘅 係 呀都会影响到佢哋嘅。 明白係呀所以呢个睡眠好紧要啊我哋最好做到就冬暖夏凉四季平安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多谢晒啦我哋嘉宾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儿科急症小组委员代表陆翠微医生 ,thank you, 唔 该晒拜拜。 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觉得睇狗同睇人差唔多嘅啫。却害怕太过赤裸裸。 麦 Michael 斯本身有养狗嘅，而佢觉得好多人睇狗同睇人一样，都会俾佢嘅外形或者一啲表面行为而标签，落形落相好似黑犬咁，系咪就一定唔好相处呢？呢个亦都成为佢今次嘅创作灵感。左边编曲 Michael 斯、邝子乔 Ariel Lai， 填词有 Michael 斯，监制邝子乔 Ariel Lai。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Michael C 黑犬墨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张坚庭导演再好嘢啊，都指挥唔到佢嘅仔女跟剧本演出噶。 唔俾个女去人哋屋企过夜嗰阵时，咁样个女又点解唔得啊？咁点解我同学嚟我屋企瞓，你又得啊？我话。 想知道更多张坚庭同埋佢仔女相处嘅心得，就要留意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家庭保卫队。Happy Father's Day。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继续翻嚟啊！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咧就非常之充满咗嗰啲叫做环节啊，好丰富啊！ 系啊，我哋12点半之后咧就有我哋嘅风骚家庭保卫队啊！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咧有张坚庭导演， 冇错咁啊！所以依家可以听下啦，因为其实佢都讲咧 好多移民嘅嘢， 同嗰啲仔女相处之外咧，仲有啲移民嘅嘢噶，可能你都关心嘅话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嗱，有另外一样嘢咧，都想提醒你，就系咧今日咧我见到报纸咧就有做咗一个专题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即系新冠病毒之后咧，佢话咧有一个叫创伤后群症发生咗咯。 系啊，咩嚟噶？ 即系话咧，而家咧就唔单止系咧话佢你染病嗰一下咧可能会有影响啦。 系。 佢讲紧染完病之后咧，有啲咩后遗症？其中一个咧，其实之前我哋都关心咗好耐嘅，但我哋冇谂过咧，原来佢系会延续咁长嘅。 乜嘢啊？ 嗅觉问题啊！ 喂喂， 系、啊、 系 啊， 我都要加入啊！ 系啊，你都要加入啊！嗅觉问题啊，你都系长辈，你要留意啊！你 会点啊？闻到臭好特别臭啊？定系闻到臭味、啊？ 系闻到一啲好好核突嘅味啊！ 系啊， 因为话如果嗰啲咧味嘅，因为咧佢讲紧系腥味啊。 嗱，呢个真系 系、啊、 我有呢一个叫做类似嘅痛苦啦、嗯，因为当日咧我有鼻窦炎咧， 系啊， 嗰阵时好惨噶，即系你个鼻咧不停咧就闻到啲好腥嘅。 因为系血啊嘛， 腥腥臭臭，唔系啊，因为里边发炎啊。嗰、 哦、 阵时因为我有鼻窦炎，系啊，好核突噶，所以好耐，好在佢即系根治咗，就撩完就冇事。但系咧，佢未做手术之前咧，口唔舒服，你成日觉得个鼻里边、哦、啊臭崩崩咁样。 我想问，咁你有其他香味你系闻唔到嘅？ 冇咁强烈咯，系、 哦 okay, 啊， 即系迟钝咗嘅。 你喷几多香水，我见到你，我都系觉得你好似喺厕所出嚟咁嘅啫。 哎哟， 系啊，冇错， 咗啦，已经喺厕所出嚟啊。 系啦，好系啊，我冇话佢喺边度出嚟。咁但系而家咧，佢话患咗呢个病嗰啲人咧，佢好翻啦。但系咧，个英国咧就有几个人咧系点样咧，就发现咧佢哋会有呢、這、一个嗅觉扭曲嘅现象咯。佢、哋会经常闻到咧，嗱好后生咗，佢拥有24岁，有个44岁，个52岁，即系我哋直播室就3个年龄齐晒啊！ 吓，24岁系边个？ 系咯， 条腰就 最适合 我哋都24岁，我哋都24岁过噶嘛。 你中意认唔认咧？ 唔系我哋24岁过啊嘛。 咁即系话不论咩年纪啫， 不论咩年纪都有噶。咁咧佢到后遗症咧就话佢会成日闻到强烈嘅鱼腥味啦、硫磺味啦。 系啊， 但有好极端噶，佢一系咧就闻到鱼腥同埋硫磺味，一系咧就闻到咧嗰啲甜到呕啊！ 系 嘔到令人哋觉得咧， 即系嗰啲 云 飞那加焦糖嗰啲咁样系嘛？ 呢个唔系你觉得已经最嘔嗰只味嚟噶？ 我觉得系啊，你行入去外国嗰啲糖果屋咧， 系啊， 佢哋咪好兴 成個蘋果浸落去嗰啲焦糖嗰度嗰啲，嗰只味咧，我真係拖肥咁啊！ 系系啊， 种味咧好甜甜到流啊！ 嗱系啦，佢话就有呢两种极端咯。 点解咁犀利咧？嗱，其实三样嚟噶嘛，硫磺啦，鱼腥啦，同埋呢个好 甜 嘅甜到流嘅味啦。 其实你好难解释问佢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呢种新冠病毒， 是不是 我哋都系 佢有嘅。嗱，如果咁，我哋先讲下啲医生估计嘅原因先啦。佢话咧，因为咧呢一个病咧，可能系会咧影响佢哋嘅神经传导物质。咁即系咩嚟噶？即系话咧，你收到个信息咧，传到你大脑嗰度咧，嗰条管啊，嗰条机制咧，可能系会影响到啊。咁所以嗱，呢个好容易明白，即系譬如你话你本来你见到嗰样嘢香定臭咧，其实就要靠个传送过程里边话俾你听，佢中间俾人骚扰咗， 系啦， 好似我哋听收音机都突然 间扰乱， 系啦，所以你听到我唱歌难听咧，其实唔系我唱得难听， 系我哋又俾扰乱嘅， 系你哋嗰个传导嘅机制扰乱咗， 系其实好听， 其实系根本好好听，系啦，不过冇办法可以扭转你哋嗰个机制喺度， 难得你有嗰份自信， 系咩？你唔想好翻咩？ 大家你事唔可以咁讲啊！ 咁所以佢话佢估计可能同呢样嘢有关嘅，咁啊中间究竟呢啲患者咧，仲有啲咩问题咧？佢哋啲味咧就好惨啊！有个咧就系闻到咩咧？垃圾桶嘅气味啦！ 哇，好臭！ 啊，唔系，应该咁讲。佢话当佢闻到垃圾味嘅时候，佢仲闻到嘅。 系 我哋三个都闻到嘅，但系佢咧系闻到再加多几级。 即系话沤咗几日，沤咗几日嘅。 系啊，即系可能你普通闻到一个垃圾桶味咧，你揞住个鼻啫。哇，佢直情想切咗个鼻咁滞。 我谂最紧要系而家发现咁样嘅情况之后，就想知佢哋会 last 几耐咧，维持几耐？ 好耐啊，因为咧头先讲嗰个24岁嘅呢一个朋友咧，佢三月染上之后咧好翻啦，但到而家年底咯。 哇！ 佢仲有呢、這个呢、這 个长喎手命， 真成半年噶咯，大半年噶咯。 系啊，咁咧，譬如话有个52岁嘅患者咧，佢就话又系三月染症之后啦，冇咗味觉啦，去到五月底好翻啦。佢嘅嗅觉咧喺六月开始恢复，点知咧呢个就悲剧嘅开始啦。 哎 呀，一系就闻唔到，一闻到咧就全部变咗臭。佢话咧系啊，佢话佢本身好中意饮咖啡噶。以毒攻毒都唔得，因为咖啡香咧都不能够中和到佢，真系 闻唔到啊！ 系啊， 闻到嗰阵味。 唔系，点解咧？成日都系呢啲嘢咧，即系一有唔好嘅就系一啲唔好嘅味道。点解唔可以？ 系啊，点解佢有啊？甜到流咯，佢另一款就甜到流咯， 极端啊嘛。 系啊。咁佢话 甜到流都系得一个啫喎。 咁究竟你话有几影响咧？嗱，佢有一个44岁嘅患者咧，就咁样嘅。佢话咧，佢闻到所有食物啲味咧，都好似腐烂咗。 系咯。 咁好啦，你话你唔食啦，你刷牙都唔得，刷牙都唔得。 即系刷牙都会觉得系将啲垃圾味摆喺口度刷。 佢话咧，我哋平时攞牙膏刷牙咧， 薄荷噶， 就闻到薄荷味啦，咩花香啊、清新啊，咩都有啦。阴功咯佢，佢啲牙膏咧，支落个口度刷咧，系咩味咧？ 系 汽油味。 哎呀， 汽油啊，大佬，你谂下佢攞汽油嚟落口，点刷啊？好啦， 呕嘅会咁。 系啊，咁你话先饮咖啡咧，原来有另一个咧就惨啦，佢饮新咖啡咧，就好似咧嗱。真系唔知个天系点样安排呢一啲味道嘅错配， 变咗乜嘢？ 佢饮咖啡就好似闻到汽车嘅废气。 哎呀， 我想象唔到，即系有一种咖啡味系汽车嘅废味咁，废气味，同埋咧一系就二手烟嘅味道。 嗯， 系啦，咁咧如果你话啦，喂食蒜头同洋葱咧，我头先系谂过以毒攻毒噶， 系啦， 同佢死过大味嗰啲嘢， 系啦， 点咧？ 结果仲衰，佢话咧蒜头同埋洋葱嘅味道咧。佢系咁形容嘅，我想话呢个人咧都几有诗意啊。 系， 佢话呢一只味令我觉得好似系，一只湿水狗跌咗落个污糟坑渠水里边嘅嗰种味道。 哦， 你话咪有啲即系即时唔系几 get 到啫？ 我谂系咪似系嗰啲狗嘅味，又带啲油 臭 味咁样咧？ 好惨真系，即系你谂话一只湿水狗跌咗落个污糟水度。 系咯，污糟水你谂下。 我哋以前咧，你记唔记得香港咧话形容嗰啲好臭嗰啲味咧？即系话就咁形容啊，唔使闻咧都觉得打冷震咧，就系话 嗰啲呕味。 穿住絲襪膠拖鞋，然後水浸咯， 係啊出汗， 出汗，水浸都勁噶，水浸你都咩噶嘛？咁點算咧？嗱，有計嘅，醫生咧建議佢哋就話咧，可以試下每一日咧就聞玫瑰味啦、檸檬啦、丁香啦，同埋尤加利嘅精油。 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功備嗰啲嚟嘅。 係係。 佢話咧，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即係衝翻去 轉化咗佢， 轉化佢， 起碼唔臭先啦、 啊。係啊， 臭真係惡頂啊！ 出現咗呢啲咁樣嘅新聞咧，大家就更加咧 警惕啊， 照顧自己啊， 係啊， 啊唔好中呢一個嘅新冠肺炎。 係啊，你唔好以為咧，我好快冇事噶，原來個美國啊，好大件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目前本港最重要的是严控新型肺炎疫情，政府会全力以赴，希望在疫情缓和之后，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重振经济、重整社会秩序、恢复香港的国际声誉和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任。林郑月娥在央视财经香港论坛以视像方式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多，香港经济虽然承受多重打击，政治和社会情况受到严峻挑战，但香港的金融系统表现了非凡的韧力，股票市场畅旺，银行有序运作，资金不断流入。她又表示，香港是高度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经济体，享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应该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切入点，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為香港經濟帶來動力。關愛基金推出第二輪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的一次過生活津貼，下星期一起至到5月31日接受申請，基金預留大約14億元，預計137,000個住戶，即是超過35萬人可以受惠。項目受惠對象資格和津貼額和今年首輪項目相同，一人住户津貼額4,500元，二人家庭9,000元，三人家庭12,500元，四人家庭14,500元，五人或以上家庭15,500元。今年合資格的受惠住户可以再次申請，申請人可以按住户人數由下個月起陸續簽署基金秘書處的回條，確認符合資格。如果需要更新住户资料，就需要补交相关文件。至于新申请人，亦都可以按住户人数，下个月起分阶段提交申请表同证明文件。港大研究团队在未有确诊者的彩云村丰泽楼四个污水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丰泽楼居民必须强制检测。有份参与研究的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说，丰泽楼情况不寻常，研究结果显示大厦可能有隐形患者连续多日使用洗手间。潘烈文又表示，今次的研究方法需要从稀释的污水中找出病毒，涉及大量时间和工序，难以在全港各座楼宇大量进行。黄大仙区议员廖成利表示，今个月中开始，丰泽楼已经有中层居民反映在单位内的污管的渠管闻到臭味。他認為房署應該因應事件檢討單位內的喉管設計是否有改善空間。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強化一項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和個人投資懷疑由中國軍方控制的企業，這項命令亦都適用於名單企業的子公司。財政部發布行政命令的指南指明11月頒布的行政命令適用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指數基金和中國軍方持有或控制的中國企業子公司。指南明確指出，禁令適用於中國解放軍企業的任何子公司。財政部計劃針對這類公司編制清單，考慮列出由中國軍方持有或控制五成以上股份的上市實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90点，升275点，成交金额7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4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 腾讯控股535蚊升16蚊，阿里巴巴222.6升12.6，美团278蚊升18蚊，小米集团32.6升1.45，比亚迪股份190.3跌9.4，五菱汽车2.89跌2.1，工商银行4.84升8仙，长城汽车23.05先跌1，盈富基金26.74升2.6，吉利汽车23.7跌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69，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3，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17,371点，升517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55美元，卖出1,87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疾病， 第43届 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再好嘢啊，都指挥唔到佢嘅仔女跟剧本演出噶。 唔俾个女去人哋屋企过夜嗰阵时，咁样个女又点解唔得啊？咁点解我同学嚟我屋企瞓，你又得啊？我话 想知道更多张坚庭同埋佢仔女相处嘅心得，就要留意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家庭保卫队》。Happy 好，桂花田，我哋呢一集咧，风骚家庭保卫队咧，我哋要不停咁样讲嘅，好嘢， 好嘢， 好嘢， 系啊，真系好嘢， 佢真系好嘢，因为我哋今日揾到呢一个咧，佢喺好多方面 都好好嘢， 好好嘢，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佢个好嘢持久力好强 嘅，系啊，好咗几十年啊， 好咗几十年啊，真系，佢就系导演张坚庭， 你好，张导演， 系啊，你好，你个好嘢咧，好嘢到今时今日，啲人都仲系嗌紧你，哇，你好嘢，你好嘢，你自己感觉点噶？ 呢啲嘢咧就係好危險嘅，因為時勢在變，你嘅對白唔變，咁而家到對白已經，我覺得咧係每一個作品咧都唔係屬於導演噶啦，啊，佢已經有自己嘅生命嘅，因為佢點解有自己的生命咧？每個人都可以唔同嘅時間咧去解釋嗰個對白，咁咧就會，我有時候見到就喂大哥。呢个几廿年前嘅咯，你唔好又落入我数啊！而家咩嘢都入我数，真系惨嘅啫， 冇办法啦。 系啊， 咁你即 系 经典啊嘛， 系啊，经典重演啊嘛。 系啊， 嗰个对白又正经喎。 咁我哋话好嘢啦，咁其实阿张坚庭导演咧，好多个身份嘅。 系啊， 嗱，导演你好嘢啦，爸爸你好嘢啦，可能系佢做 YouTuber 又你好嘢啦，佢做一啲即系教育展嘅 讲座讲师 又你好嘢啦，一啲移民嘅嗰啲叫做导师又你好嘢啦。 系啊， 喂，如果咁计嘅话咧，阿导演，你而家觉得喺你嘅阶段里边咧，边一样系做得最好嘢嘅咧？ 你通常咁鬼多嘢，即系冇好嘢啦。 嗱，如果我哋逐个阿导演嘅身份去讲呢一个即系好嘢嘅话咧。你覺得你做家長好嘢啊？淨係同你做導演好嘢啲咧？嗱，因為咧，嗱，做導演咧，你話曬事啦，你中意即係點樣啊？你叫阿姑姐點做都得啦。做家長咧，特別你做爸爸咧，其實係咪唔可以直接就當咗你就係導演？你想跟劇本咧？ 啲三個仔女嗰啲演員都唔會跟住你做。 所以咧嗰個嘅身份嗱，冇一個叫好定唔好嘅。總之咧做導演你要有為，因為乜嘢都要你決定嘅。但係喺屋企教細路仔咧，你就不能有為，就無為。咁所以我就有為就係我事業，無為就係我嘅家庭嘅即係處理嚇。 咁啊，系啊，张导演，你喺屋企嘅岗位系点嘅咧？即系你系恶嗰个啊，定系真系陪玩嗰个咧？ 我咧就通常咧，我太太咧就系做善良嗰个，我咧就系唔系叫恶嗰个啦，我都恶唔起啊，我系即系我系主持公道嗰个。 嗯。 咁变咗我太太形象永远都系好啦，我就有时啲仔女话喂，老豆你都。耐唔耐都要都會有啲火嘅喎，咁嚇培養咗我個女咧係一個烈女，任何呢啲叫社會運動，即係我唔係講而家啲社會運動啊，係講一啲即係女即係女權運動咧，你一拉起佢條火咧，佢就嚟了噶啦，佢真係會捍衞自己個女性嗰、那個嗰、那個權利嘅。 喂，咁啊啱啊，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咧，啲細路有陣時即係睇新聞啊、睇資訊咧，仲多過個阿爸阿媽，佢哋好有自己諗法咧。呢方面你會點樣同佢哋可能去傾下社會究竟發生咩事啊？你又會唔會得閒無事就會問下摸底咧？喂，最近你哋嘅諗法嚇行到去咩地步啦？有冇做呢啲嘢噶？ 我啲細路仔咧，因為佢哋讀國際學校咧，就相對有少少離地嘅呢樣嘢，我覺得少少缺陷啦。不過都流利廣東話，咁我就反而我自己好主動咧，同佢喺屋企咧討論好多嘅問題嘅，即係通常係譬如由投資。啊！投資足球，社會意識啊！ 投資足球嘅意思咪即係買波？ 即係咁啊！ 投資 有個 slash 嘅，有一棟嘅， 有一棟嘅。 講投資，跟住又講下足球，係、跟住又講下，係啦。 好好似譬如足球，就佢細個嗰陣時同佢傾啦，咁我中意啦，咁大家都半夜三點鐘起身 就睇波啦。 咁另外佢大到咁上下咧，我記得我大仔咧，佢十七八歲嗰陣時咧。咁我就佢幫我做嘢，我俾啲 part time， 我就開始同佢講嗱，你將來咧投資咧係一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即係用一啲唔使咁辛苦嘅時間體力去揾到一啲你嘅籌措你嘅資金，等你第日生活咧有一啲即係點講啊，即係你可以經濟獨立。係。咁亦都點解？但我唔係為咗投資呢個角度，我希望佢對社會問題咧多啲了解，因為每一次咧點解要投資咧？就有後面都有啲理由嘅，咁到到我個女咧，今年咧就做嘢啦，佢就話：爹哋，你太遲啦！以前我同佢講呢啲咧，佢覺得我好悶，太遲啦。咁原來佢係覺得好有趣喎，佢係通過呢一個咁樣叫投資咧，佢將佢自己儲咗啲錢咧，利是錢啊，自己儲啲錢啊，咁然後跟住佢做，即係有啲錢幾萬蚊嘅啫，其實佢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他發覺他對社會問題的了解的、就是、深切度、即譬如說環境污染、政治、Donald Trump 是怎樣、有什麼影響、Tesla 會是怎樣、即是還有 technology 的東西他們多了很多的 awareness， 然後跟著我們很多家裡的discussion 咁啊可以傾啦，因為你之前都同佢傾啊嘛。不過可能細個嗰時佢冇理解咁多啊，睇你讀書就讀書啦。爸，你講咁多呢啲佢唔明嘅嘢， 以前唔明，但而家咧明啦，自己開始啦。於是佢自己開始嘅時候，佢睇好多書啦，因為睇投資嘅書咧，你對政治制度啊，你對嗰個經濟啊會點啊，咁全部都即係有個好自動波啊。咁我覺得呢樣嘢，我覺得。我幾成功咯？ 係你教育仔女嘅心得咧？我見到好多家長咧，佢都會望咧，就係話係咪就係俾最好嘅起跑線佢？譬如頭先你都講話國際學校啦，可能會俾佢即係盡量學投資啦，可能舒適啲嘅學習環境咧。你覺得呢樣嘢咧係咪一般家長就唔係咁輕易就可以即係模仿到咧？因為好多人望住就想跟啊！但是一跟的時候就發現咧，財政壓力又大啦。 咁首當其衝一定係財政壓力先得啦。 係啦， 你過萬元的學費。 實在啦，係冇錯，呢個係咁。我咧就覺得自己心裏邊咧就幾難過咧，就係話，其實國際學校有咩唔同咧？我問你啊，國際學校同本地學校有咩唔同啊？ 貴啲咯， 學費咯。同埋佢嗰個人數少啲咯， 係貴啲咯， 係 啦， 學費貴咧，人數少啦咁樣。 個問題咧就係、是。用多啲嘅錢，做少啲嘅功課， 即係用錢買時間。 咁你覺得做少啲嘅功課要唔要好多錢嘅咧？其實唔係嘅，係嘛？就係、是、用多啲嘅錢做少啲嘅功課。咁你基本上你可以做到噶嘛？ 點解做唔到呢？而家香港嘅小班都唔會一個喺資源上面都唔會可以太差。 但係香港嘅教育制度係唔會你要你少功課啊嘛。 哦，呢個咪就係問題咯。係 啦， 佢唔同啊，係咪國際學校？我要俾多啲嘅錢做少啲嘅功課，咁點解你本地學校都可以 唔敢做呢？咁 係咯，做俾少啲功課，因為佢補習唔使錢啊，係每一個都補習嘅。 點解已經決定咗就釘佢哋係國際學校呢？係咪就係睇中咗？应该或者调转，你就知道传统学校咧实在太个压迫大啦。 系啊，呢个第一我听太多故仔啦，太多故仔，咁令到咧啲家长咧都变得太。 嗯。 咁啊，第一、第二咧，我觉得英文咧啊，英文啊唔系属于英国人或者系美国人嘅，英文系属于呢个世界嘅。咁佢作为一种世界嘅语言咧，你俾佢咧系流利嘅话咧，佢搵嘢做生存嘅机会咧能力强啲咯。咁就咁简单啫嘛，呢、這个我冇其他嘢噶。 如果啲家長使唔使都要分辨一下咧，就係係咪一擁佢上去讀國際學校，就已經解決咗問題呢？ 你要小心啊！有啲我見到有啲家長咧，即係唔知佢諗乜鬼嘢，那個細路仔咧係唔識講廣東話嘅。 嗯， 真係唔識講國際學校，唔識廣東話。 我識得有個家長直叫啊屋企身邊屋企人。嗱，佢而家读国际学校，唔该你哋见到佢嘅时候，唔好同佢讲广东话， 哦， 全部讲英文，如果唔识讲英文，唔好倾。 呢啲咧就系傻嘅， 真系好极端。傻 点？你即系将个仔嗰个叫做我成日咧就好实际啊，啲揾食能力降低咯，永远都系咧多种语言，多种机会。 嗱，讲开你话家长嘅压力咧，其实最近咧亦都有个好大好大嘅课题咧，挤喺无数家长面前咧，就系话。走定唔走咧？即係關於所謂社會嘅變遷咧，嗰啲問題咧，好多家長就會話啦：使唔使真係舉家移民呢？無論係為咗自己定係為咗細路讀書將來咧，嗱呢方面究竟走同唔走嗰、那個考慮應該係點樣呢？嗱，呢個就係你另一個身份啦， 移民 啦， 顧問啦，好犀利啊！ 係啦、 啊，開埋個講座啊！ 係啦、啊，但係真係要結合下，你覺得每一個家庭如果要考慮呢個問題，要考慮乜嘢條件係最重要？ 我想有两个条件啦。第一，而家呢一个嗱，你老老实实咧，英国政府咧都几阴湿嘅。 你话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几阴湿嘅？佢呢一招咧，就佢第一吸纳咗，佢仲俾300万香港人咧有 BNO 咧。你英国政府咧，佢个对移民咧都几紧嘅， 几辣噶呢个。 如果唔系因为佢惊好多嘅唔同种即系宗教族裔嘅人咧，可能因为 Turkey 嗰阵时咧，佢入到欧盟咧，佢好大好大量嗰、那个穆斯林嘅信徒啊，会进入中国，诶唔系中国，英国咧系自由居住生活咧，呢、這个都系当时佢吓嗰啲人啊 Brexit 其中一个原因嚟，咁就吓到啦，好啦，咁。但是如果你要好啦 ，Brexit 嗰個經濟要實在走下坡喎，咁你揾一啲乜嘢人去代替咧？咁而家突然間咧，佢俾一個理由佢，佢揾到有300万嘅香港人咧，香港人第一冇一個宗教嘅矛盾喺度，第二咧以前咧殖民地嘅，英文水準相當嘅，嗰、那個人均收入又好，那個教育咧都係世界出名，同埋香港人嘅 IQ 咧 average 咧。都是 top five 嘅，咁呢啲人又有錢， 人才 又有腦，我梗 係 要你啦，係咪、 啊？ 一出咗呢招之後咧，好啦，咁啊搞到啲香港人咧就騰咗雞，點騰雞咧？點有咁大隻鴿拉隨街跳？咁算好啦。咁第一嗱，我淨係舉一個例子啫，兩個 family 十年後嗰個分別，今日有個 A 家庭，有個 B 家庭，嗱呢個 A 家庭咧，佢兩公婆咧。就10000元一個，咁你要租個房，咁你可能一個叫做套房，一個套房執多100尺，咁你都幾千蚊租。咁呢個細路仔咧就只可以讀 local school 啦，係咪平啲啊嘛？咁然後跟住咧，你人生一個小家庭，一個打工仔，希望咩咧？細路仔讀書好啲啦，同埋咧有間屋啦，係嘛？咁你覺得如果30000元一個月咁樣生活，你有冇得間屋咧？你係冇嘅。但係而家咧，好啦。呢、这、一個 A 家庭諗到頭都爆埋，佢見到個 B 家庭，個 B 家庭咧佢冇咗咁嘅條件嘅啫，一樣咁嘅條件嘅啫。咁如果佢俾個 BNO 佢，而個老公就有 BNO 啊。咁太太甚至無太太咧就係係內地嘅，係廣州人嚟嘅，嚟咗香港。咁你知啦，佢英文都唔係好好啦，咁佢都係做一啲比較粗重啲嘅工作啦。咁又係一個細路仔或者兩個細路仔。好啦，咁呢個 B 家庭咧，咦，唔係喎，有個 BNO 我 走得喎，我帶埋老婆仔都得喎，咁咪走咗去咯。咁走咗去之後咧，佢讀書噶嘛，佢讀書，咁你讀咩學校啊？嗰度冇中文學校噶，嗰啲咪讀國際學校咯。一讀咗嗰間唔使錢嘅 stay school， 咁咪國際學校咯。 咁咧去到英國就全部英外國噶啦。 Okay， 你做嘢啦，你做嘢。咁英國咧，全個英國咧最低工資一樣嘅。 係。 嗰啲咪兩公婆做嘢咯。好啦，如果兩公婆辛苦啲賺兩年錢，佢就可以落首期咯。 嗯。 十年後翻翻嚟香港，咁你兩個家庭一樣嘅，去咗十年翻嚟嗰個嗰條僆仔咧，十年之後咧，甩聲話雙語，又識中文又識英文啦，流利到不得了。咁另一個 A 家庭，咁十年之後，咁你點睇佢哋嗰兩個家庭啊？咁英國咧就其實佢因為呢幾年呢十零廿年啦，好多元化，咁變咗咧種族咧，即係族裔咧比較多元化咧。我覺得即係話你唔好去啲白人區住啊！講真，你咪反而去一啲你覺得我哋話覺得雜，我哋香港人好衰咁啊！見到哇綠色嘅呢個就好啊！佢成日覺得自己佢當香港人咧當自己係白人嘅喎。其實你揾一啲即係話佢族裔比較複雜啲啦，或者多元化 啲， 我哋叫多元化啲。咁其實個細路仔呢個成長咧，都因為仲好，因為你可能純粹俾人歧視嘅機會仲低一啲。 如果你想衡量自己係咪一個好導演咧，都仲有啲數字，譬如你話睇啲票房啦、口碑啊、影評啊各樣啦。咁你用咩嚟衡量自己係咪一個好爸爸咧？你會點樣評分？ 咁啊，睇下啲細路仔同你嘅關係啦，係嘛？嗱，我舉個例子啊。如果不是疫情呢，我的26歲的仔呢跟我呢睡覺呢在香港呢都嘴對嘴嘴一口先。 嗯，這些就是關係咯，那就是親密關係跟個仔。 用個嘴巴來投票嘛。 OK。 是啊，那我女兒就不肯的。 是。 但她都會攬下你。 是。 那兩個仔反而肯的。咁就疫情咧，我大佬冇啦，唉，費事啦，你又成日中出去。 哇，26歲咧，仲喺度親親就爸爸個 嘴。你好羨慕啊！你知唔知阿桂花田佢不知幾想阿仔啊，呢世都唔離開佢噶。 係咩？ 佢好黐住噶，佢成日幻想就係最好個仔咧結婚都拖埋自己一齊入去啊咁樣。 不過係噶，有啲即係香港人咧係好癲癲地嘅。我嗰日先至傾過佢，成日幾廿歲啦，個自己嘅人就個仔都廿幾歲做緊嘢就結婚，最好一齊住啦。我老婆話唔係啊嘛。個新抱點住啊？咁而家地方唔細噶咯喎，佢話唔係啦，總之一齊住啦。不如喺對面啦，對面，唉，對面都好，一齊住最好啊！我話你有冇搞錯？幾廿歲，即係香港人有時都係。 喂，但你點樣可以做到咁好關係咧？ 係咯，仲可以錫錫嘴。 我佢话十八岁你可以自己决定噶啦，唔使噶啦。啊，佢食下食下佢又 OK 喎。 系。 咁我谂系我即系当佢哋系好朋友啦。咁、你朋友系通常朋友系你选择噶嘛，老豆唔系你选择噶嘛。如果你个老豆将个仔当作朋友咧，咁佢咪变咗佢系当你系朋友，实就系佢个选择咯。 OK。 系嘛？ 咁啊，张导演几时开始放手俾自己嘅仔去处理一啲事情咧？中学啊，定系大学啊，定系真系成咗人之后咧？ 中学开始都俾佢哋，即系你有时咧，你做决定之前咧，又大家讨论先。 系 我呢个人咧就好讨厌嘅，即系我系不断咁讨论咯。我冇话，如果你说服我，说服到我，有啲嘢说服到我嘅，我就啊都冇计啊。譬如好似话最经典有一次咧，我哋就唔俾啲人咧。点讲啊？嚟我唔俾个女去人哋屋企过夜嗰阵时，咁样个女又点解唔得啊？咁佢话我话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去到人哋屋企，如果人哋屋企嘅朋友个你个同学个阿哥有啲人翻咗嚟，因为你有编剧啊， 佢又饮 醉酒，你间房佢冇锁，如果入咗嚟咁点？ 你发挥得好远喎！ 唔係喎，真 有冇可能啊？ 我 可能喎、啊。 我早上個禮拜就發生呢件事嘅，跟住我話做咩要去人哋屋企瞓啊？即係佢好姊妹，即係好好 friend。我話佢問我個女問我點解？我話人哋有爸爸有細佬，咁有男人喺度咪幾好咯咁。佢話咁有咩問題啊？咁樣都係 咁你點說服個女啊？ 咁啊個問題咧，佢話咁點解我同學嚟我屋企瞓你又得啊？我話我唔會啊嘛。 啱啊！ 跟住佢，咁啊我女話。你點知道你唔會啊？咁佢話：咁我話，咁啊哥哥都喺度喎。 係咯 係咯。哥哥喺度，我話哥哥都唔會咯。佢話：哥哥，佢又飲咗酒之後，佢醉咗之後，佢咁啊點啊？ 哎呀，佢條條插插住你。 咁今日我話 係喎，我就飲酒，都即係嗰陣時大咗大咗啲嘅啦，已經都會飲下酒喎。咁所以係咯，點解你會唔驚自己？你係驚我啲朋友啲爹哋媽咪咧？佢我覺得佢唔會差過你喎。咁話總言之又。我唔会啦，咁啊，即系我保证我唔会啊。 咁你赢定佢赢啊？最后 结果 收尾，我哋都要俾佢有，即系我搏唔到佢啊。 咁你有冇每五分钟就打一次电话？阿女点啊？而家有冇饮醉酒？ 有冇锁门？ 其实即系一次之后咧，你就咁就放松佢。 系信任 家长就养儿一百，就长忧99啦。咁而家对你嚟讲咧，你呢三名你嘅心肝宝贝，可唔可以各自讲下你最担忧？在你而家呢个阶段，你最担忧佢哋系乜嘢咧？ 嗱，好似我大仔啦，咁佢嘅性格咧，即系老豆老母嘅性格咧，就比较温顺嘅。喺爱情上，即系等于咧，如果咧佢同一个女仔结婚咧，个女仔老豆老母就搭堂啦，因为佢多咗个仔，我哋又惊 就冇咗个仔。 哎 呀，OK。 咁跟住我女咧，佢性格比较 strong 啲嘅，咁我就会担心咯。我话 惊我老公。 我話你如果咁 strong 咧，你驚你成日會有矛盾喎，即係爹哋咧就會讓你啦。有時你同我討論完之後，我哋讓你，但你唔知人哋會唔會讓你噶嘛。係 啊， 咁我覺得你都係要性格咧，要 tone down 啲一啲，就唔 使 咁執著， 唔使咁強嘅， 即係唔使咁執著嘅。即係我要咁同佢講咯。咁我細仔咧，一個兩個人中間，佢一個好冷靜，即係佢踢波，佢一個運動員嚟嘅，佢 training 可能好啲啊。佢踢波咧可以成個劫去嗰陣時咧，同翻嚟咧。是一模一樣的，是沒有動過的，很令人害怕的，很 discipline 的，守時的，有對愛情呢，他是即係好冷靜嘅一個， okay. 所以你聽導演咧，佢可以好清晰咁話到俾人聽咧，佢三個心肝寶貝有啲咩擔心咧，係佢好了解佢哋嘅個性啦，亦都話到俾你聽咧，無論個導演幾好嘢，阿爸幾好嘢都好咧，佢去到最尾佢都係佢都係輸俾三個細路嘅，真係。 但係佢都係捍衞佢嘅家庭啦， 都係捍衞佢嘅家庭， 都要保護愛護佢嘅仔女啦。 所以我哋今日非常多謝就係張建庭導演， 係 啦，多謝曬你，拜拜。 好多個分享。 Okay, bye bye. Today is your day. Enjoy your day.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I'm so 一对 acapella 的组合成员来的、这个叫 Papa Happy Father's Day。咁啊，张燕婷导演咧，我觉得佢都对我哋几无保留啊，连佢咁唔讲道理，唔俾个女去人哋度过夜呢啲，佢都和盘托出。 喂，佢都即系将自己的事系啊，都话系我搞唔掂佢， 系啊， 跟住就系咯。 系啊，咁啊，我觉得喺呢个访问里边咧，其实有几样嘢就好贴题嘅，因为做嘅时候咧，其实都几个月前嘅。但系结果咧，我哋发现咧，佢其中讲嘅呢个移民呢个话题咧，就唔单止冇过气啦，仲越嚟越贴题。即係越嚟越貼士。 唔係啊，同仔女關係咧，揀咩學校嗰啲咧，其實係 揀學校都係㗎， 永恆嗰啲電視。 係啊，頭先佢都講到國際學校咧，嗱，其實喺訪問過程裏邊咧，我哋有爭論過嘅，因為我哋都話大佬啊，佢係想大家就算唔讀國際學校咧，都可以喺 local school。就話咧，用一種 hea 讀嘅方法咧，就減輕壓力。 係 啦，咁因為我哋都覺得。 可以嘅话就梗系最好啦，但系有啲难度嘅，因为佢建议大家话，你咪试下即系同老师讲话，可唔可以减轻啲功课啊咁样。但系讲紧普通 local school， 咁你估得唔得咧？ 我记得咧，佢之前咧曾经有个访问就系话咧，同校长理论啊，佢做咩俾咁多功课我个女啊？你可唔可以俾少啲啊？吓唔做功课冇问题嘅噃，应该咁 样。但系我觉得佢个理念系好嘅，因为佢希望大家咧话，其实唔使话咩都要搵国际学校，点解 local school 做唔到呢一啲？即系帮学生减轻负担咧，咁系咪即系话有钱先能够减轻负担啊？ 都几开放。 咁但系爸爸妈妈嘅经济负担就好大嘅。 系啦，咁点算？ 系啊，嗱，咁啊呢一集就系爸爸你好嘢啊，张坚庭导演。咁我哋听日再见。 好啦，拜拜。 拜拜。